点。热带风暴丹拿斯集解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东海。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95点。跌198点，成交额14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0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8.4跌4.8，盈富基金29.1跌2毫，中国平安94元跌4毫，盛兴国际控股1.14升2.6，中国海洋石油12.8跌3.2。友邦保險85.1跌4毫，建設銀行6.19跌3仙。日經平均指數報21,140点，跌328点。港金現價報13,300元，升192元。倫敦金按市買入1,423.2美元，賣出1,423.73美元。部分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13，英鎊9.716，瑞士法郎7.932，澳元5.482，加元5.984，新西蘭元5.259，歐元8.7782，每百日元對港元7.25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021。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裕民坊咧，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咁就系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裕民坊对开咧系有意外嘅。而家去油塘方向咧，龙尾就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咁较早前咧，尖山隧道方向长沙环管道入口咧曾经有意外嘅，不过虽然清理好啦，而家尖山隧道方向长沙环咧一段都仲系慢车。而屯门公路方向九龙啦，近住深井快线意外就清场，一大车多。屯门公路方向九龙深井快线意外就清理，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有车龙嘅，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至于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近住面粉厂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等我彭爷爷问下神光第一线嘅男主持小白同阿 O 先。 我小白咧就会同仔仔一齐咧学一样新嘅嘢。最近咧佢都中意功夫，咁我哋两父子咪可以一齐玩一下咯。 阿 O 趁暑假咁好天，梗系去下海边玩下水啦。 咁开心，咁记得预埋我呢个孤独老人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有 Sammy 郑秀文的热爱岛，是啊，天气好热啊，户外工作的朋友记住你在适当时候呢要饮返啲水啊，仲有在室内的里面啊，即是平时冇地方去啊，那些公公婆婆呢真是要落下商场去量下冷气。如果你在家话哎我想悭电啊，我唔要开冷气啊，开风扇其实都需要的，因为室内都可能会有机会中暑的。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 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那首是林峰的《熱能放鬆》， 好好听啊！我哋想继续听桂花田姐姐播歌啊！ 做咩咁客气叫我桂花田姐姐呢？ 我觉得好听噶， 你咪觉得我有个光环喺度咧？ 中文歌曲《龙虎榜》啊，不如我哋请桂花田继续播歌啦！ 哦，系啊，跟住所有歌我都会揾嚟热字头，因为今日真系好 hot 啊！ 好听过《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正经道歉， 对唔住，首先对唔住广大嘅听众。对唔住桂花田，对唔住喺度在阵愁眉深锁嘅监制，对唔住。 系发生咩事呢？ 唉， 请问呢个拍档？ 其实我觉得冇嘢，冇嘢需要解释，实在太过分。 系、哦、 但系个理由太荒谬。 接二连三嘅黑气系冇离开过你嘅。 认真真系冇得讲嘅，所有嗰啲只系客观发生咗嘅事实，但系嗰啲真系唔系理由嚟。 哦， 千错万错都系我自己衰嘅啫。 OK， 咁嗰啲所谓客观嘅理由咧，我纯粹陈述，真系唔系唔代表任何嘅 原因。 系咁啱，团工又塞车啦。然后我出门口嘅时候，我预咗系可以即系有时间嘅时候。冇有，一出闸就冇有。 咩叫预咗有时间而冇有？ 即 系 我 谂 住，嗰个时间如果出嘅话咧，系一定赶得切翻嚟。点知一出闸就发觉点解会冇有嘅、哦？而个冇有嘅程度 系，你架车真系做得唔啱啊！ 唔系，所以呢个即系纯粹系又系我衰啦。其实如果我系啦，因为哎呀，平时咧成日见佢仲有啲油咧，你就谂住悭到最尽咧。其实你当年都有呢种体会噶。 我有， 你唔山穷水尽都唔入噶嘛。 但我有计过，我车程近，你车程远啊嘛，师兄。 唔系啊，佢嘅直情系咧。嗰、那個山窮水盡的意思咧，佢本來佢出現個數字就話你仲行到幾多公里，我一出家門口佢變咗零， 哦， 佢自動變咗零。 佢話你咧， 佢話 冇咗，佢所以咧佢就話俾你聽。 冇啊，但係呢個只係都係嗰句。是那些客观的原因，但真的不是迟到的理由。 为什么你不试下挑战？为什么你不试下挑战？ 那你咪会试下中间抛锚咯，在条公路上一样咁有型啊，到时真的衰得再彻底一点啊，真系。 咁样原因。 如果我衰在中间，咪仲衰。我又要等佢拖车。 一件事咧，咁起码都是一件原因啦嘛。 系啊，同埋因为即系冇诶，即系边有咁黑嘅？所有可以去。去补给的地方全部都是那些交通塞的地方。不过都是没意思的、嗯、对不住是啊真的不应该的。因为我一路想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你昨天自己做好一点你可以入了油先的嘛。 哦、当然 你再早多半个钟的就算你入两次油都不会迟到啦真的对不住。 Okay, 不过刚才一路听的时候我都发觉你果然有播这个单人 DJ 播歌。 是啊叫 feel 原来。 轻谈歌曲龙虎榜的天份。 冇轻谈到， 有你头先，你仲唔系轻谈？你提醒公公婆婆要喺室内里面注意补水都轻谈咗噶啦。 咁、哦、当然啦，即系因为真系好热啊嘛。因为咧，即系点解咁讲咧？喺屋企咧，认真地啊，翻到屋企唔拍个掣咧，即系讲紧嗰个冷气机掣咧，都唔系好掂当。因为喺屋企已经觉得好焗啊，好焗闷啊，同埋咧，即系譬如一早起身咧嘅时候咧。你有冇谂过喺屋企都会出汗嘅？我唔知道你啊，因为你个底子同我底子唔同。 我系点都会出汗嘅啦，同埋我未讲，你听我背景咩？ 我记得 我冇听嘅冷气坏咗啊嘛。 你系特登噶嘛？ 唔系特登噶， 你特登制造佢热上加热。阿仔，你唔好谂住成日有得叹啊，等你挨下苦先咁啊嘛。 你而家喺屋企就直情系焗桑拿啦。 唔系啊，真系系好焗啊，因为即系风都冇啊，讲紧。 你可以开窗噶噃。 唔系就系讲紧，当然有开窗啦，先唔好玩啦。 会唔会其实你个底唔好啊？ 唔系，我见我姐姐咧都系大汗揼细汗。 咦，你姐姐已经系热带地方出现噶啦喎！ 我姐姐你都真系出晒汗珠嘅时候，真系都坚热噶咁，所以就冇办法啦。即系我哋有时咧，之前咧都坚持住啦，屋企。 起码要有两，即系两个起三个字，起码都要三个人咧，先开冷气嘅。 哦哦哦，即系等于嗰啲储埋一机三先开水洗衣一样嘅。 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好太奢侈啊嘛。咁但系咧，由于即系屋企人叮当，我话冇办法啦，两把风扇要开行咯。 哦，系啊， 系啊。 我发觉咧，几样嘢咧，第一咧， 我都系坚持开冷气，好衰咁。 即系嗰个冷气坏咗喺个厅度咧，咁我如果夜晚喺屋企打稿嘅时候咧，我发觉。我本谂住开一盏灯咧就悭电噶嘛，点知嗰盏灯咧好需唔需要射灯嗰啲 LED 唔知点样咧？哦，越坐越热噶，因为佢就咁照耀我全身。 系啦，佢点对点咁样， 好似上咗演唱会嗰盏大舞台咧 ，highlight 啊！哇，舞台为你而生啊！ 冇紧要，你 播嗰只首歌就系滴汗啦，系同埋因为男人咧可以除咗件衫啊嘛，系勉强可以顶到嘅。同埋你有冇发觉咧？ 我想话你阿仔冇投诉嘅咩？ 佢唔識投訴喎，佢淨係成身出曬汗啦， 濕曬汗啫，但係 冇嘢喎， 好熱開冷氣咁樣， 佢唔識講，暫時未識講，不過你 feel 到佢熱咯。咁同埋而家咧，自從譬如琴日我同佢去咗玩 rugby 啦，跟住咧呢幾日，由於咪好多即係每個禮拜香港都有戶外活動噶嘛，我係點解我要提呢樣嘢？我真係見多咗好多人咧喺咁酷熱天氣之下咧， 嗰個裝備啊， 佢嗰個酷熱嗰個叫做消暑裝備係啲乜嘢？嗱，有啲固然太過分，你好少會做啦，就譬如貼嗰個叫做退熱貼咧，都係呢一排先會興嘅啫嘛，之前冇噶嘛， 因為真係好熱，其實咧，因為個人熱氣咧會上升喺个 脑 门 嗰度啊，系啊， 喺个头嗰度散，所以退热贴其实我都。 但你平时去旅行，你唔会咁样噶嘛？ 咁当然啦，咁佢唔系去旅行啊嘛。 即系第一系呢款啦，第二系咩咧？而家你有冇见到多咗咧？比起两年前比较单调嘅嗰个芭蕉扇咧，而家嗰个花款多咗几多 啊？哦，彭爷介绍过啦，彭爷上次攞咗呢个新玩意啊嘛，吊喺条颈度，两面风冇两面吹。 而家系啦，我发觉最多人用呢个 headphone 嗰只啦，同埋有只喷水嘅。 噴埋水咁。 系啊，我屋企有一隻咧，就係佢表面上咧就係一個波板糖嗰個造型，即係人哋嗰啲武林性火令咁樣咧，單挑一動，然後就有個圓咕碌嗰個啦。但我點解後邊咧零零舍舍 有樽裝水嘅？ 唔係，佢唔係樽嚟嘅，佢係有個咧透明嘅膠蓋咧罩咗喺個風扇嘅後邊。哇，咁多，而家仲有條海豚仔咁樣嘅喎。跟住原來裏邊咧就係俾你咧，有個嗰啲膠塞。你可以打開佢咧，跟住倒水落去，跟住塞翻個膠塞之後咧， 跟住佢就幫你噴水。 係啦，咁上面噴風，下面噴水，其實靈感應該嚟自咧迪迪尼裏邊嗰啲咧，嗰啲件品啊，但係嗰啲貴好多嘛。 當然 係啊，咁所以而家你就見到五花八門咧，你一出到去見到。系嗰啲芭蕉扇大巡游咁样 嘅，唔系啊，因为真系实在太热，咁你全天候都喺室外嘅时候咧，咁可以点咧？你唔可以着得咁性感噶嘛，系咪？ 冇错， 唔系人人可以性感得嚟噶嘛。 同埋唔系个男人，唔系北京比基尼咯。 北京男人比基尼又唔系几好着出嚟啊嘛。 系啊， 可以点咧？ 所以一系就当头晒，一系就咧攞水淋咯。 嗯， 系啊，咁啊，总之就好。头先呢一个天气女郎桂花田嗰个温馨提示真系好好噶，其实。饮水啊，同埋补水啊，呢度有一个诚心忏悔嘅主持，而家归队啦。 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几名无党派立法会议员日前和特首林郑月娥会面，有份参与的陈海欣说，他向特首提出社会出现撕裂严重，官员和市民接触中断，传媒采访等问题，他说感觉到特首想解决当前问题。陈海欣在本台节目表示，早前警方在旺角清场时看到警方传媒联络队努力和传媒沟通，但现场亦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出现，他希望议员不要火上加油，他又认为那些议员是挑衅警员。陈海欣又说，壓力落在警務人員身上，他向特首提出，在這類場合中，除了警員之外，整個政府是否沒有其他人可以到場？詢問政府新聞處甚至問責團隊是否可以到場分開處理議員的訴求。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话：，现时社会上提出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等五大诉求，即使政府未能全回应全部，但为缓和社会气氛，可以研究边一项可以先做。他认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值得考虑，连建制派都接受，可以先做。至于政府和民间对话方面，黄伟豪在本台节目说，年轻人对政府信任度很低，但了解年轻人的人士有很多，社工、大学校长、宗教界人士等都掌握年轻人的想法，政府可以先和这些宗界代表会面。他又说，事情不是透过一两次对话就可以解决，政府应该会见多些人士，再将意见分类，不要太快将意见定性。正在北京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早上离开酒店时被问到会否考虑以单次个案的方式或者其他方法处理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移交问题，他并没有回应。郑若骅早上会到司法部和外交部，下午会到最高人民法院互联网法院。另外，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早上亦出发前往北京，下午会到商务部会见相关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27名来自中国、土耳其、北韩、伊朗及缅甸等国家遭受宗教迫害的人士会面，其中四人来自中国。參與會面的一名維吾爾族女子向特朗普說，她的爸爸被羈押在新疆集中營，自從2017年以來都未能和爸爸取得聯繫。特朗普政府一直考慮因應維吾爾族人遭受的待遇而制裁中國官員，包括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但基於中方威脅報復而未有行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嘅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15点，下跌177点，总成交2,20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下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8点，下跌103点。部分股票造价：腾讯控股357.6，下跌5.6；盈富基金29.1，跌2毫；中国平安93.9。跌5毫，成兴国际控股1.11升2.2，啱啱转咗，成兴国际控股1.11升2.3，中国海洋石油12.84下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12，日元107.71，瑞士法郎0.985。澳元0.703，加元1.305，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879，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126点，下跌343点。港金报13,300蚊，比上日收市上升19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3.46美元，卖出1,423.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啦，近住油站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油塘嘅电话机楼啊。重复多次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油站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呢一段路都系车多，咁亦都影响埋啦将军澳道嘅支路落斜去旺角方向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嘅电话机楼啦。咁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青衣嘅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爆裂啦，咁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长青村慢线封闭，咁一带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的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紫禁城是明清两个朝代的皇宫，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上海交响乐团和西方的独唱家和合唱团就抛开地域的界限、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有600年历史的紫禁城携手演绎东西方音乐，场面极为壮观。紫禁城布朗尼之歌音乐会星期六晚10:45，星期日下午1:00，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00到1:00， 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风头火势，佢话佢琴日同咗阿仔去打 rugby， 咁烈日当空之下，究竟我呢个拍档系会好好享受个阳光咁热啊？定系喂真系热过头，我真系顶唔顺啊！因为真系兜头猛晒，冇树遮阴，又冇冷气地方。究竟你琴日玩完之后个身体状况点咧？有冇升温咧？吓，我哋有请，唉，佢话终于有得陪仔嘅时间啦，我哋有请曾志豪。 哇！琴日嗰个兜头晒，的确系几好玩嘅。特别系当我冇得落场嘅时候，我净可以坐埋一边。最好嘅就系热完之后咧，可以一人一条孖条嗰个透心凉咧。我平时都好少食雪条嘅，嗰下你直情觉得真系消暑嘅良药啊！谂起琴日真系好回味啊！讲两单同热有关嘅新闻咧，一单咧就系名副其实嘅热到爆，热到爆啊！咩叫做热到爆呢？呢、這个本来我哋平时嘅广东俗语嚟嘅啫，但系今日有一单新闻咧就话俾你听，热到爆咧系真系发生嘅，系热到爆咗炸，唔系讲紧你屋企啲家庭电器。我相信呢一单咧，就算你话喺即系报咗警之后咧，我谂阿 Sir 都会吓一跳，唔系嘛？你讲真嘅，咁样热爆咗。话说台湾新北市嘅淡水区嗰度咧，有一个民宅咧，即系住户啊，无端端咧热下嘅时候，砰一声爆炸咗。大批警员到场嘅时候咧，先发现，佢话啊，唔系啊，伯伯，点解你个后栏嗰度会着火嘅？你后栏冇电器噶，后栏虽然冇电器啫，但系后栏有一个未爆弹，有一枚咧就系怀疑喺二战时期留低嘅一枚炮弹咧，原来就喺后栏啊。他们那个花园的泥丛里面就找到出来。他说其实找到都有两三天了，但是一时之间就没处理。为什么呢？他说最近天气太热了，令到这个在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个炮弹就爆了。他说因为这个炮弹里面有黄磷， 即系你知啦，嗰啲化物咧，佢话因为天气太热咧，可能咧就会自己燃烧啊，真系名副其实自燃啊吓，所以咧冒出呢一个白烟，好彩咧其实就仲未爆到出嚟啫，即系头先讲热到爆咧就接近噶啦吓，仲有火花噶啦，其实都好吓一跳啊！你话我哋香港咧，有时啲街道咧都会有发掘到好多二战遗留落嚟嗰啲炸弹噶嘛，呢个真系可能你都要留意。我都担心以后咧，可能天文台咧就唔系用呢一个咩空气污染指数啊，又或者用呢一个咧即系热浪指数啊嗰啲咧，可能系要用呢一个真系热到爆指数。究竟我哋成日发现咗好多二战遗留炸弹嘅嗰啲危险区域啊，成日掘水管都会掘到噶嘛？嗰度会唔会成为咗以后咧天气暑热嘅嗰个情暑表咧？如果嗰度冒烟嘅话咧，你真系以为有地底熔岩啊？唔系，可能嗰度有炸弹嘅。另一单咧热到爆嘅新闻咧，其实亦都系同呢一个台湾嘅超市有关嘅。嗱，不过咧呢、這个就同嗰个人情味咧就拉上关系。你话究竟系规矩紧要啊，定系人情味紧要啲咧？就话说咧，原来佢话台湾咧，即系虽然佢哋好多都系宠物友善嘅地方咧，咁但系佢哋总有啲超市咧就守规矩啦，或者有啲法例咧就系唔俾狗只进入嘅。点知佢话咧，最近咧就有啲网民咧喺嗰个超市嘅门口度咧就发现咗，点解有咁多只狗喺个超市里边摊头嘅咧？真系一只、两只、四只、五只，全部咧就好舒服咁样咧摊喺个超市里边吓嗰个地板上面嘅，咁啊意甚舒服。咁但系门口上面就真系写住禁止狗只进入嘅。咁然后咧佢哋追查之后咧就怀疑咧就系个超市老板咧就经理啊系。当住呢一个超市咧，就系呢一个梁显利即系避暑嘅社区会堂。咁啊，最近咧，因为其实头先都讲啦，台湾即系热到爆啊，炸弹都爆咗，天时暑热咧，佢话连啲即系流浪狗啊都顶唔顺啦，未必咁容易揾到遮阴嘅地方。佢就好好心咧，佢就开放咗咧呢一个冷气房咧，就俾佢哋里边透凉。你话系咪一个好窝心嘅举动咧？冇错，对于中意动物嘅朋友嚟讲，简直觉得系善心嚟嘅。但系有部分人咧见到呢张相咧就冇赞到，仲反而想投诉。佢话你有冇一啲法例嘅常识？你条法例话咗只狗唔入得去嘅，点解你因为吓、要开放呢个避暑，搞到佢话你而家系咪要搞到我哋呢啲惊狗嘅顾客咧就要运路走咧，仲要投诉呢一间超市？嗱，而家呢一个咧，呢张相反而喺台湾嗰度咧成为比起个天气更加热嘅热门搜寻，双方嘅争论咧就真系咧33度、34度咧一路升温上去嘅。一方面就话俾你听法例嘅重要、法例嘅神圣，另外一方面就话俾你听，喂，法例都不外乎系九情啫，真系九情喎！而家究竟你开放俾佢量一量，系咪真系会影响咁大咧？就等于嗰阵时话天鸽集港啊，嗰啲台风集港嘅时候咧。有啲商场有啲大厦嘅保安咧，就想俾啲流浪狗入去避雨，有啲就唔俾，结果都会有好多人闹嘅。而家你就明白啦，可能咧当日嗰个保安如果俾只狗入去避雨嘅话咧，咁佢就真系人哋有得避雨，可能佢就要出去淋雨啦。而家呢个超市开放咗呢一个避暑山庄，究竟会有啲咩结果咧？我嘅意见就系咧，怕狗嗰啲人唔中意呢间超市嗰啲人咧，可能佢就话我从此杯葛佢。但是如果觉得呢间铺头有善心嘅人，唔知道你会唔会多啲帮衬，可能会形成一种新嘅市场选择呢吓。风头火势，我要再次向鬼花田讲声抱歉，我要再次向佢致敬。刚才短短两只歌，佢播歌嗰种专业，嗰种嘅态度，简直系张文哥嘅龙虎榜本周精选，我哋有。桂花田来散， 咁啊几好啊！无端端换嚟换嚟女神呢个字，虽然你系反白眼咁讲， 天然对唔住啊，真系唔好意思用咗你女神嘅称号。桂花田女神， 虽然你系反白眼咁讲啊，但系我都接受噶，多谢。意外啊，唔系人人都想发生嘅，系咪？但系系可以避免嘅，只要大家跟住规矩咧，咁应该万无一失啦。否则咧，就真系后果不堪设想。喺香港咧，我哋咧经常咧都会使用到呢个扶手电梯，系咪？嗱，三岁细蚊仔都识得点用啦，只要双脚平稳咁企喺一格嗰度。 一格电梯嗰度咧，之后咧就扶实嗰个扶手，电梯个扶手就唔好左望右望，亦都唔好喺度打机睇手机，直至到安全到步为止。咁啊，其实咧有少少建议嘅，建议大家真系咧唔好企得咁近。咁近前面嗰个人，最少咧预留咧一级嘅电梯咧，最好有两级啦吓，因为咧即系电梯啊系一条输送带咁样不停咁运转噶嘛。如果咧当行喺前面嗰个人啊到步之后咧，唔知咩事吓，真系唔知意外啊嘛，唔知咩时候停咗喺度，而阻住后面嗰个人嘅时候咧，不幸嘅事咧就会即刻发生噶啦，因为后面啲人咧会不停咁向前噶嘛，或者向落啦，或者当上电梯有上有落噶嘛，咁啊位置咧会造成咧前无去路，后有呢个乘客噶啦，咁啊意外咧就全部啲人咧就会跌低，有好多可能咧。可能会变成人搭人噶，咁所以咧就大家真系要小心啲。早阵子已经同大家讲过啦，有个父母啊抱住一个啊岁几嘅小朋友，唔小心即系唔知咩原因咧，佢哋都系企喺一级电梯嗰度噶咋，但系唔知咩原因咧，佢松咗手，成个 B 真系成个 B 就跌咗落去楼下啦，啊又系一宗悲剧。今日咧亦都见到印度咧有一个13岁嘅年轻人啊。佢真系可能真系无聊，好玩唔玩？佢咧谂住咧就坐喺个电梯，电梯个扶手嗰度啦，坐喺嗰度谂住一上就上落去，因为平时都见到有啲即系画面咧，都会见到啊，好简单上落去啫嘛咁。当然啦，有常识嘅人都知道咁样玩法系唔啱噶啦，同埋玩嗰啲人咧，佢哋真系可能久经训练嘅。结果嗰、那个年轻人跳咗上去嗰、那个扶手电梯个扶手嗰度啦。失去平衡，继而向后冲。初初仲以为咧，即系见到佢咧，系只手咧可以扶翻嘅，扶翻住条电梯嘅。由于事态突然啊，那个年轻人咧束手无策，结果扶唔住嗰条电梯嘅扶手，由高处就跌咗落去。喂，一条生命就咁样因为一时贪玩就冇咗啦。喂，如果你真系唔想又再有啲事情发生，记住记住记住，同你身边嘅小朋友或者年轻人讲，你真系唔可以喺扶手电梯嗰度玩啊，可以避免悲剧发生噶。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啊！ 将你的声音自愿而 近，我是份爱入神，逝去的光阴又再重温，故事段段动人，难忘是当天你在无风的秋季，别去的一刹，留低的一切，但这一封信，梦声的飘动，像往昔一切。 系啊，达明啊，无风的秋季， 我哋有啲岗位咧，佢需要嘅技能咧，可能就唔系你表面见到佢嗰个范围，嗰个工作范围咧就可以即系判断到嘅。有时可能咧有啲细心位咧，你系仲需要留意嘅啦。譬如咩咧？譬如电话接线生 系 啦。嗱，如果我就咁噏电话接线生，你觉得佢需要嗰、那个 有啲 咩技能需要啊？即系可能都请噶啦咁样吓。 电话接线生当然啦，要睇清楚留意对方讲嘅留言啦。 系啦，嗱，如果我具体啲啦，系警察999，即系嗰个报案嘅接线中心。 咁更加要知道究竟当下指报案嗰个人个 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嗰啲啦， 佢嘅位置啊，发生咩事啦， 系 是地人咯， 是地人啦。好啦，咁呢啲就我哋叫表面，你觉得佢需要掌握嘅技能啦。 嗯， 有冇一啲你会即系如果叫你谂深一层啦，你觉得一个优秀嘅同埋一个普通嘅电话喺个999接线生？ 要安慰埋对方， 仲要系安慰埋，系，系有啲人好惊噶嘛， 因为好惊车噶嘛，你冷静啲，你冷静啲，系啦， 系啦，系啦， 因为我都试过去报警，系啦，咁即系嗰个， 你终于忍唔住要报警啦，我老公有五日唔理我啦，已经， 系啊，真系唔掂当啦， 系啦， 系可以点啊？嗱，咪因为即系试过因为紧急噶都嗰件事情，好似火烛啊，定系交通意外，我唔记得啦，总之就我都系选择报警啦，咁跟住即系真系震晒过当下子， 即系可能个。 因为你眼望到嗰件事情系好紧急嘅，但系嗰下子听到咧，对方咧佢唔系同你咁紧急噶嘛，因为佢咧坐喺 office 位， 佢都系帮你打字咁样， 即系唔系话佢他条，即系只不过大家个处境唔同咧， 冇错冇错， 咁所以咧。我嗰下子就系乱晒咯，都会嘅。咁我觉得佢都需要安慰下我嘅， 系啦，佢 叫我冷静。 唔止系安慰，而家咧嗱，我讲个 case 俾你听咧，就会发现咧，就你觉得你有冇资格可以冇叫资格啦？你觉得你有冇能力做到一个咧优秀嘅999报案接线中心嘅听电话嗰个朋友咧？佢就唔系发生喺香港嘅，佢就喺内地嘅。咁所以咧，可能呢个谜语玩起上嚟咧，你要转个弯先得嘅。佢就话说咧，有一个即系警察咧，浙江省嗰度咧，就收到有一个报案电话，都系全部打嚟啦咁样。 警定公安啦。 系啊，公安公安咁啊打嚟收到啦咁样。咁咧嗰个系女仔嚟嘅，夜妈妈，仲要系深夜。 系。 佢就咧好紧张咁样打电话，佢就话：诶，唔该，我要嗌外卖啊咁样。 佢嗌外卖 系冇错， 佢边个好紧张啊？嗰个女仔 打电话嚟个女仔， 我即刻要嗌外卖， 唔该唔该，嗌外卖咁样，跟住佢仲要自己讲咧，佢就话我而家要一对筷子同埋一只鸡蛋咁样， 系， 跟住嗰个警察就梗系，你觉得点啊？ 系个公安话 系啦，你又接线生啦， 我会同佢讲多次清楚，阿姐姐呢度咧就系公安局嚟嘅，你打我嚟做咩话？ 我要嗌外卖啊，我要一只一对筷子同埋一只鸡蛋。 我都再重新同你讲一次，我呢度公安冇嘢嗌，冇外卖叫㗎喎。 而佢亦都重复咗最后有四定五次，我都话係喇，我要嗌外卖呀，我要一对筷子同埋一隻鸡蛋。 佢要喎、啊，佢唔系求救喎、 啊。系，我要一对筷子同埋一只鸡蛋，我要嗌外卖。 O、okay, K， 好。嗱，如果系一个真系即系冇有耐性啲啊， 强调， 我知佢应该系救紧一啲嘢嘅。 系。 咁佢应该救紧啲嘢，所以咧佢手头上冇，所以咧佢咧就去打去公安局，话我需要呢两样嘢去帮手去救一啲嘢。 咁系咩事 咧？啱啱啊， 尽啱。但系究竟佢呢个信息系做咩咧？嗱，不如咁样，我哋收集范围啦。佢系打错啊？佢系玩嘢啊？定系 佢系有需要嘅，因为我相信公安局嘅人系唔会俾佢咁样玩嘅。 系啦，因为佢都讲咗啦嘛，但系佢坚持话，我要嗌外卖，我要一对筷子同埋一只鸡蛋。 我觉得佢唔系打错嘅， 咁佢系做咩咧？ 求救嘅， 求救系啦，点样系有信号求救咧？同埋你会点处理先？ 系啦，即系我系嗰个接线生嘅时候。 系啦， 咁我 咁系咪即系佢有啲嘢唔讲得俾你听？ 即系讲紧对方 系咪啊？系咪咁样咧？定系你觉得佢真系想要一对筷子同埋一只鸡蛋咧？即系打边度啊？多个人多双筷， 投入紧喺个电视生度先。 系啦， 咁我会觉得 你觉得系咩嚟嘅咧？ 啊，咁奇怪啊，咁坚持啊，因为我知道佢 唔系嗱，我俾个提醒你，因为头先我都话啦，因为佢唔系香港啊， 我知啊， 所以佢呢一个暗号咧，对我哋咧 黑暗号嚟噶， 轻轻争咗一格。 筷子同鸡蛋是暗号啊？ 系啦，其实因为如果我哋可能是大陆的朋友咧， 即系十啊， 容易啲估到你向呢个方向是很啱嘅。 嗱，因为筷子 一对筷 子， 一对筷子同埋一只鸡蛋， 二十咯。 一对筷子， 一对筷子即系十一啦。 系啦， 啊一一零咯。 一一零， 啊一一零咪即系国内求救嘅电话， 就 系 啦。 咁做咩一一零噶？ 即系话佢打到去一一零，但系佢唔够胆话俾你听，我而家系要打去。 哦，佢打到公安局， 佢已经打到公安局咯，但佢唔够胆话咧，我而家系想报警，即系佢唔讲得出呢句。 咦，系，即系佢俾人标心咗啦。 系啦，你唔知啊嘛，于是乎咧，嗰个接线生咧，佢就非常之醒目地咧喺。讲咗几次，喂呢度冇外卖叫啊！佢突然间发觉咦唔对咯， 唔系喎，因为咧，如果系我哋咧话，即系三个九就唔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我哋调转，可能话唔该，我想咧，有三只，有三只柴犬啊，可能系 系 要系啦，三只热狗咩都好啦。佢话嗰个接线生咧，佢就觉得起疑啦，佢就话咦外卖，佢就顺住佢细讲，我就话哦，咁你送外卖嘅地址喺边度 啊？系啊系啊， 对面嗰个人咧就第一时间话。是啊是啊，我呢度要外卖呢就广播道30号啊，是啦、啊、你而家入嚟送外卖俾我啦。 要几份餐啊咁样。是 啦、 啊、 咁样。咁跟住呢佢就真係派咗公安去现场啦。佢一去到现场呢原来真係一个呢一个店家嘅地方嚟㗎，我睇下先。原来佢话嗰个地方呢真係一个餐厅嚟㗎。但係嗰个餐厅呢有人嘅。但佢一入到去嗰个餐厅度呢警察入到去啦，嗰、那个其中有一个女仔咧，一望住嗰个阿 Sir 行埋咧，佢就话系我嗌外卖噶，系我嗌外卖咁样。 即系佢冇事啦，其实 唔系，佢同佢讲系佢嗌外卖，对面有个男人。跟住啲警察嚟到咧，先知做咩咧？原来网友就约咗出嚟见面，点知个网友咧系痴缠男，甚至乎话咧即系收埋咗佢屋企条锁匙咧，就唔俾佢走。咁佢又唔敢，佢又唔惊，佢又唔敢即刻得罪佢。 佢 就 唔知佢发生咩事噶嘛。 系啦， 如果佢里面身体咪个袋里面有啲工具 系啦，佢就揩到咧就好似喜剧之王里边咧，同个男人讲，佢就话。阿强啊，其实我知道咧，附近有一间咧鸡蛋好好食嘅，不如我哋嗌外卖嚟呢间餐厅啊，揩到咁样。 但系嗰个对面 个男嘅又偏执，净系挂住望住嗰个就你话嗌外卖啦咁样。 咦，好醒目， 好醒啊！佢真系， 咪真系。 但我觉得更加醒嘅真系个接线生。 系， 如果俾着你同我嘅，都话唔好外卖咯。 啪一声收线啊，真系。 咁就可能错过咗破获一单罪案，拯救一条人命啊！真系。 机警啊，机警。 机警。 女人向特朗普表示，她的爸爸被羁押在新疆集中营，自2017年以来都未能够与她取得联络。特朗普政府一直考虑因应维吾尔族人遭受的待遇而制裁中国官员，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但基于中方威胁报复而未有行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吕宋以西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丹拿斯集结冲绳岛之西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东海。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7点，跌106点，成交额27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22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9.4跌3.8，盈富基金29.15跌1.5，中国平安94.75升3.5。诚兴国际控股1.13升2.5，中国海洋石油12.86跌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126点跌343点，港金现价报13300蚊升192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22.6美元，卖出1422.8美元。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2，英镑9.719，瑞士法郎7.93，澳元5.491，加元5.987，新西兰元5.265，欧元8.7804，每百日元对港元7.2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2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茶果岭道方向鲤鱼门道近住油站对开中线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咁但系将军澳道支路咧落翻去旺角方向，落去鲤鱼门道咧都仲系慢车。咁就系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啊。将军澳道条支路去旺角方向落翻鲤鱼门道咧都系慢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啦，东隧咧去港岛方向仍然系挤塞啊，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啦，去港岛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听讲子豪话，一家大细最开心嘅暑期活动就梗系去旅行啦，仲要拣个大家都未去过嘅地方，齐齐经历游学全世界啊嘛！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2020年12月1日起，免费电视广播会全面数码化，到时五条模拟频道会终止广播。用紧模拟电视机嘅观众唔使惊，仲有1年多嘅时间准备，只要装个机顶盒或者换数码电视，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节目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下年12月1日开始啦。查询可以打3655-5618。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喂，都叫咗嚟，唔好啊！将架车周围泊噶啦， 白师傅，我已经将铲车停咗喺平坦嘅地方，冇阻住通道。 唔系啊，你停车场架车阻住人，叫你褪车啊！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即安健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啦。 我桂花田要穿越啦！ 哇！你睇佢个样 子，你睇佢条腰， 穿越咗都要俾人话肥， 实在太靓啦！ 唐朝肥嘅姑娘我见得多，肥美到你咁，我真系未见过啊！ 姑娘，你可唔可以跟我入皇宫度做皇后啊？ 唔得，一来我有老公，二来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我都唔得闲噶。 吓、啊，你要去边啊，美人？ 我要回去跟德照王耀祖做风霜快活人咯。 美人美人 喂 Party 曾志豪王耀祖风霜快活人。 到气温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昨天看到呢有个 Aunty send 给我，说他在平斜即是粉岭那头呢36度， 36度， 即是他的电话显示36度， 是不是那么巧那里有什么建筑物啊，高又怎样，即是焗住了个温度啊。 他们应该是即是比较空旷啊，因为即是新界的地方呢，哇兜头猛晒，哇他说显示的电话36度， 真的。因为通常我想住就是一就有什么热岛效应啊，即是你今天揀了那只热爱岛呢，是啊，如果不是就一般我想不过叫沙几度。 但你想想现在 撞所难免啦。 这个33度都是讲平均数来的嘛。 是啊。 所以都是很热啊。 是 没错。小心注意天气啊。 是。喂咁我哋平时呢咪见到有呢一个叫做便利店呢，香港嗰个特色系咩呢，就是嗰个便利店。特别是嗰、那个啡分一对筷子。 嗯好啦。 嗰、那个重点系咩， 数字便利店。 数字便利店。其实都唔止佢啦，其实你就算。 咁你话只系讲嗰间嘛。 唔系唔系，因为咁啱呢间新闻就攞咗佢嚟做一个主角呢。咁、 哦、 啲便利店喺、 okay, 我哋香港人心目中系咩呢，24小时。 一定系啦。 系啦。 系啊。 佢简直就系我哋嘅路灯嚟㗎。你会觉得佢真系24小时不打烊。 唔系我最即系佢嗰个好耐好耐即系嚟香港呢，进驻香港嘅时嗰、那个口号竟有一间系你阻紧呢。 系。 咁你就知道哦唔使担心啦。 系。 因为一真系会入咗心㗎嘛。同埋佢坚系真系竟有一间系你阻紧㗎嘛。 但系个问题系啦，请问你系咪发觉所有地方嘅便利店都系24小时㗎呢？讲下香港先，讲下香港先。 香港啊， 系 好似又有啲唔系嘅噃。 系啦， 佢喺商场里面有啲。 商场里面就一定冇啦、啊，因为佢跟住商场嚟闩门啦，系咪先？系啦。 你话街铺嗰啲通常都系嘅，街铺。 街铺嗰啲。 佢冇咗噶嘛？ 系啦，通常都系噶嘛，但系又真系有例外嘅。 譬如大学里面嗰啲，我即系咁举个例 子。大学我真系唔敢肯定，因为我冇试过12点后走入去嗰个大学里边。 系咪有噶嘛？有噶嘛？ 佢有嘅，譬如。最起码譬如我 Poly 我记得一定有嘅，我冇校帽噶、 哦， 我冇话嗰阵时冇嘅，所以我真系讲唔到佢究竟。 我系见过有， 不过佢一定系通嘅，佢喺个大学区里边。 唔系我知道系一定系有嘅，但系你话哦，集散时间喺边一度嘅便利店系即系日嗰阵廿四嗰啲系唔系开24嘅，我又醒唔起。 嗱，因为点解、 哦、地铁站里边嗰啲 地铁站一定唔系开24嘅？嗱，我嗰个烧鹅嗰笪地方咧。佢好得意喎，佢起碼喺 見到你就閂門，見到其他人就開。 咁呢個好正常，係咪先？之後冇幫襯，因為我哋嗰度咧短短兩條街咁上下距離咧，就有兩間呢個便利店。 佢都話仲有一間係左近。 唔係，但係咧佢個規模咧就天差地遠嘅，就好似你同阿 Kitty 咁樣嘅分別嚟嘅。 哦，咁誇張？ 係啦，即係一間咧就係住家型嚟嘅，一家就少女型嚟嘅。 哦 ，OK， 好啊好啊。 咁咧就好得意嘅喎。住家型嗰间咧，就即系所谓正常大 size 嗰间咧，佢就真系咧24小时嘅。但系咧，只不过过对面马路咧，行前少少咧，嗰度附近街坊你又了解嘅。不过重点就系嗰间细还细，就真系好细下嘅。 但 系佢真系会 种类唔同啊。 唔系，佢真系会收嘅。佢唔知11点零咧，佢就收工噶啦。 系咪因为佢有个即系叫做冇即系乜即系兄弟啊？你明唔明？即系有个哥喺度，咁我唔使开啦，唔使搞。 但系平时唔会噶嘛，平时你去旺角咧。我试过见过旺角最近嘅便利店咧， 街头街尾咯， 唔街头街尾都远啊！我嗰次系近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呢边街嘅街尾，嗰边街嘅街头。 咁系街头街尾， 唔系街头街尾啊，系两条街嚟嘅，第一个街尾，一个系另一边嘅街头，其实系近到咧，你揽一步就到咗啦。 哦， 系嗰种喎、哦，唔系一条街嘅街头街尾、哦。好啦，咁但系佢而家发生咩事咧？ 系咪因为咩啊？因为佢哋呢啲24小时嘅便利店咧、啊，有啲即系叫做我唔识讲啊 franchise 咯，去即系 franchise， 但系佢嗱原来佢哋有合约噶噃， 系咯系咯， 佢哋有合约讲明咧，就系话除非你所在嘅嗰笪地方咧，夜晚系要闩门，即系头先讲地铁站， 哦、 因为佢成个商场同地铁站唔俾，佢唔会因为你一个人想24，佢开俾你噶嘛。 佢話如果唔係咧，你係不得咧就係24小時營業，否則就當違約嘅喎、 哦。當然啦，因為呢、這個你投咗落去呢、這個係廿四小時便利店噶嘛。 但最近日本喺呢一個大阪市一間咧叫做南上小阪加盟店嘅一個區域啦。 南上 係啦，佢全名咧係東大阪市南上小阪。咁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呢笪地方，不过你好难有印象嘅。 係啦。 佢嗰间嘅数字便利店呢间70几嗰个便利店呢，佢就话呢喺2月份嘅时候呢，因为呢人手不足，决定呢喺凌晨1点钟至到朝早6点钟呢段时间呢就唔开铺㗎啦。即係其实简单啲呢， 即係冇人肯开通顶啦。 佢请唔到人㗎嘛。佢於是乎嗰间铺头呢就凌晨1点就闩门㗎啦。第二朝呢你起码可能要6点半先开门，因为佢6点都仲收㗎嘛。佢话呢每日嘅营业时间呢其实就只係变返19个钟㗎啫，咁样。 少咗5个钟啫。 但佢本身係24㗎嘛。咁然后结果点呢，结果总部呢，因为佢学你话斋佢都係 franchise 㗎嘛。个日本个总店咧，就以你违反合约作为理由咧，向呢个铺头咧追讨1700万 yen 嘅违约金。 哦， 系啦，即系嗰度都 系喂啊嗱，系认真嘅。咁因为佢哋franchise 意思即系话佢哋冇公司，佢会分钱噶嘛， 系啊系啊， 佢分钱啊，咁你做少咗个营业额，咁我都要我咁，你唔知我变相少咗收入咯。 啊，冇错，可能 所以佢咪咁告佢咯。 可能系咁样啦。咁但系咧，佢话嗰个社长咧，因为佢负责嗰个铺头嘅新社长咧，即系总之 franchise 嗰啲咧，佢就话喂。是唔掂㗎喎，如果你要咁嘅话呢，我最后我辞职㗎啦。 我想 话 呢，我 諗 咪執笠啦，你咁样追讨千几万 yen 喎。 係呀，咁而家呢佢话原来喺日本引起好大嘅讨论呢。 生意都做。 佢话原来有好多加盟店呢 就反 對，根本都面临同样嘅情况，就係、是、冇咁多员工呢愿意同你挨嗰夜晚嗰间。 係 呀。嗱，其实你将心比己，你自己諗下啦，你喺香港打工仔，香港都有呢个70几㗎嘛。你想返边一个间啊，我谂你好少想翻咧，就系话你唔知道，我唔知佢点分啦。譬如可能你话喂，12点到第二朝早嘅7点， 八个钟咁嗰啲啊， 系啦， 系。 就嗱，除非你喺屋企附近咯。 哦、 除非佢就喺你楼上楼下，你就纯粹夜晚瞓唔着。诶、哎，你话我哋呢啲咁嘅废青废中瞓唔着，就落楼下打个等。 有啲人咧系需要打通宵工噶， 系。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可能咧日头可能佢份工比较他条，可能就系翻晏昼嘅。咁跟住有个 break， 因为有啲叫做咩车同人生噶嘛。 系系。 咁佢哋可能需要嗰个通宵间，不过学你话斋，唔系人人都愿意做。 系啊。 因为喂老老实实啦，一来要挨夜，二来佢危险噶嘛。 啊，冇错。 好多时夜晚都系发生嗰啲咁样。 系啊。 打劫事件。 所以我觉得咧呢单新闻虽然 危险， 虽然。佢而家呢一个咁罕有咧，因为做唔到合约要求，俾人告咧就发生喺日本。 系， 但系香港，既然我都目睹咯，我嗰个深井嗰间嘢， 嗰间 佢真系唔开噶。佢究竟系因为点解咧？ 人哋签咗特别约咧，你唔知嘅啫。 唔系，我明佢梗系应该唔会系 长时间日日都系咁。 长时间噶，系咪、 okay、 代表咧？原来可能香港咧，可能有好多呢啲加盟便利店咧，会唔会？都唔系廿四嘅，系某啲情况之下，系咪佢都会焗住就要闩门咧？系咪因为请唔到人咧？咁我哋有咁多朋友都系做有，我谂都有做便利店啦。 系咪 难请人嘅咧？特别可能喺啲偏远地区咧。 认真嗱，因为咧廿四讲紧廿四唔单止便利店噶嘛， 啊、 可能医院啊，医院嗰啲职员都系噶嘛。 医院便利店系廿四嘅，一定系廿四。 系啦系啦，咁唔系讲紧即系翻工啊，讲紧即系譬如医院。 哦，即系你话轮更嗰啲。 系啊，保安又系下轮廿四噶嘛。佢哋成日都话夜更咧系好难请人嘅。 你的士都特更啦，有啲可能嗰啲啦。夜间的士啊，系啦， 咁嗰啲唔系月薪工嚟噶嘛，即系的士嗰啲 叫做，系啊，所以其实 你打就即系你开工嗰日，你咪开工赚钱咯， 系啊， 就冇噶啦嘛，嗰架车。 譬如你连 M 记都系噶，佢有啲24噶嘛，但有啲都转咗噶，佢有啲本来24，我见到好似都唔再做24。 你话斋真系冇人翻噶嘛，冇人翻咁样开嚟做咩啫？ 喂，呢个真系可以问一问我哋啲市民听众，究竟你有冇真系打个譬如话便利店呢啲啦？夜班工系咪真系好难请人咧？或者会唔会原来大家咧根本就冇人愿意申请嗰一间嘅，焗住偏啦，定系点轮嘅咧？嗰样嘢。 我想问咧，嗰个叫廿四，即系开通顶嗰间咧，啲钱会多啲咧？ 系啦。 但如果你同日头嗰啲一样嘅话，咁我宁愿翻日头咯。 系啊，同埋我想问下我哋各位街坊咧，你有冇留意你屋企附近嘅便利店咧？无论系即系，无论系系无论系 All Care 定系70几，佢哋有冇真系并非24咧？你系目睹佢真系，喂佢唔系商场。但佢真系唔系廿四，佢系提早收咗工嘅咧吓。

咁你觉得啊，你去睇楼嘅时候咧，嗰、那个待遇啊，你觉得系嗰、那个，即因为都要有嗰啲 sales 系同你去睇楼噶嘛？ 系 咁，你有冇诶，即系嗰个待遇，你觉得感觉如何啊？你觉得系人哋啊，真系觉得系咁好积极咁同你兜生意啊？定系哎呀行企企食饭？ 睇人噶，其实睇人噶。不过首先第一咧，我睇亲都系二手楼啦，你就唔会有机会咧享受一手楼咧嗰啲咧，即系疯狂鲨鱼追捕你嗰啲咁样嘅盛况咧，系冇嘅。咁但系二手楼咧， 二手楼你都要有冇？ 你都要揾地产经纪噶嘛？唔系咁，但系佢冇得唔招呼你噶嘛？ 啊， 即系你系，但系你有太慢板，有啲有积极嘅，真系完全睇人嘅。咁、我印象中咧，其实你系揾嗰啲唔系叫做大行咧，即系所谓有啲大行咧，即系话区区都有佢个名噶嘛。 知道， 大家知边几间啦？有啲就净系地方细铺嘅， 系 地方细铺好好多， 系咪啊？ 真 系 好好多， 因人好多， 因人好多嘅地方大铺嗰啲咧， 着重你呢个客仔，即系。好贴心地睇下你有咩要求，尽量满足你咁样。 我觉得最大分别咧，其实就系佢究竟系真系纯粹好门面咁样照 sell 你啊，定系佢会咧即系为你度身订造啦，了解你嘅需求啦。譬如话你想睇 A 单位，佢冇 A 嘅。但或者佢淨係得 A 嘅，一啲就淨係介紹你 A 唔睇 A 咯，有啲可能就好心機地咧問埋你需求咧，譬如話你係得五十萬啫嘛，咁我幫你揾埋咧另外五六個單位咧都係相近嘅，差好遠㗎、那個感覺，你會覺得咧佢好熱心地介紹多啲，有啲就係你睇 A 咪 A 咯，睇你都買唔起㗎啦，不過你講到 睇完算啦， 照睇咯， 哦 啱價錢啊，唔啱價錢真係冇辦法㗎，呢區係咁貴㗎啦。 就算即係咁樣嚟招呼你，都有啲咁嘅唔同態度啊， 都係有嘅，係啦。 係啦，佢話咧原來咧即係每一個叫做。地产经纪啊，佢哋咧行内咧都会有啲唔同嘅一啲叫做暗号啦，因为佢哋唔系净系一个人做噶啫嘛，系咪？咁即系因为譬如当你睇新楼盘咁计啦，譬如咁系咯，佢喺台湾咧，佢哋会感觉唔知香港会唔会咁当嗰个叫做客人，当个客人咧就去洗架车入去嘅时候，洗架车入去嘅时候咧，咁咧原来咧就里应外合噶噃。 洗架车入去， 即系佢揸车入去睇嗰个楼盘啦， 系、okay, 啦。咁咧跟住咧，即系佢当然有唔同嘅地产公司咧，嗰啲经纪咧就喺度睇住啦。嗱、啱啱入去嗰个咧就系 VIP， 咁啊楼上收到咯。VIP 咁啊，好啦，下一个 水鱼、水鱼， 冇佢冇讲嘅，佢冇扁嘅，佢冇。咁啊个Colin 呢个咧系贵宾嚟嘅咁。咁有 VIP 有贵宾，贵宾咪即系 VIP 咯， 系咯系。 咁分别有冇啊？ 贵宾应该系讲白撞嘅 ，VIP 真系讲紧好嘢嚟嘅。 嗱 ，VIP 真系真系好嘢嘅，但系都唔系白撞嘅。头先我讲个咩啊？头先我讲紧佢哋揸架车入去嘅时候，当嗰个地产经纪就问我呢个 VIP 贵宾嘅意思，即系话佢系揸住一架贵嘅宾士，系咪咁嘅意思啊？ 咁如果佢系保好保过你买咁点样计啊吓？点样讲咧？ 佢系一个好贵嘅贵宝啦，贵宝号啊！ 唔系佢净系讲 VIP 同贵宾啫。嗱，其实样都真系有分别嘅。咁咧佢就话啦，因为咧佢哋出唔识佢噶嘛，唔识嗰啲客仔噶嘛，咁佢梗系都系以貌取人，先敬来意噶啦。咁跟住咧， 即系贵宾可能佢着得或者揸得好靓。 头先喺度讲车嘅，因为佢我都系喺停车场，佢已经 calling 啊嘛。 贵车。 嗱嚟紧呢个咧，佢 VIP 咧，即系其实喺我哋业内里面讲咧 ，VIP 系揸欧洲车噶。 哦，一个英文咯，明系喎，系。 系啦，咁我呢个国宾嚟噶，唔系呢个贵宾。贵宾即系话揸国产车吓咁。 哇，如果佢国产就台湾嗰啲噶咯，台湾真系我想唔起有啲咩车。真系对唔住，我真系谂唔到有啲咩台湾车。 咁佢就用呢、這个叫嗱，咁你谂下几好听嗱，哇！依退到贵宾喎。 电单车就有，电单车就知。 冇啦，嗰啲。 但系即系如果你话汽车牌子真系好少留意。 咁佢就话用呢个贵宾同 VIP 都唔会得失大家嘛， 哦、 因为你唔知暗号噶嘛，系咪先？ 咁又系。 咁啊，依佢当我贵宾。 即系听到都冇嘢。 其实秒跟你嘴咯，你揸国产车咁样咯。 如果我揸电单车入嚟，咁佢会点咧？ 啊，唔好意思，佢都系唔会，佢唔会。哦， 电单车都可以，我揸个哈雷入嚟都得噶。 啊，都得，佢又冇讲，佢净系讲揸车啦。咁可能佢都系 count 佢系 VIP 咯。 系咯， 系啦， 但 系 佢又要强调佢只系个电单嘅 VIP 啫。 系啦，诶，佢单 可能就系讲 VP 咯 ，VP 系啦 ，VP 点解冇咗个一？ 系啊，点解冇咗 I 字？你得两个碌咪得两个字咯。 同埋另外咧，佢话咧，即系以前咧嚟讲咧，佢哋都真系睇人点样着衫嘅，睇嗰啲衣着啊。佢话但系而家今时咧就唔同啦。 系， 佢话真系。 系好多 睇唔出啦，因为 有钱人咧， 咪咯， 佢嗰个朴素个样，分分钟踢拖，着套好似睡衣咁嘅衫咧走入嚟。 我都话，如果以我今日啊呢一个去饮嘅部长碌咧，系唔会人招呼你噶，一系就以为你 系 行家嚟争饭食，一系就睇得出你全身最贵就影呢套衫啦，你买咩楼啊？你真系 系啊， 咪咯？ 佢话真系咧睇而家买楼咧睇人哋嗰啲即系嗰个叫做外观咧，佢已经唔系可以睇得咁准， 睇唔到噶啦。 佢点都系要进入去同佢沟通，望下佢系咪真有诚意，先至喺度达到啊，究竟佢系咪有心买楼噶啦 ？VIP。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几名无党派立法会议员日前同特首林郑月娥会面，有份参与的陈海欣表示，他向特首提出社会出现严重撕裂、官员同市民接触中断、传媒采访等问题，他说感觉到特首想解决当前问题。陈海欣在本台节目说，早前警方在旺角清场时见到警方传媒联络队努力同传媒沟通，但现场亦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出现，他希望议员不要火上加油，他又认为那些议员是挑衅警员。陈海欣又说，压力落在警务人员身上，他向特首提出在这类场合中除了警员之外，整个政府是不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到场，询问政府新闻处甚至问责团队是不是可以到场分开处理议员的诉求。中西区区议会就有关修订逃犯条例引发争议召开第四次特别会议讨论相关问题。会议开始前，中西区区议会主席叶永成带领在场人士为近期因为反修例而轻生的示威者默哀一分钟。部分出席会议的公众人士着上黑衫，戴上口罩，有人高叫反修例口号，亦有人手持支持警察严正执法等标语。在场旁听的公众人士不时大叫撤回送中条例、释放被捕人士等口号。主席叶永成多次要求在场人士保持安静，否则将暂停会议。在会议进行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叶永成一度宣布休会两分钟，现场人士发生口角，有反修例人士质疑高叫口号的人是故意令会议暂停。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王伟豪说，现时社会上提出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等五大诉求，即使政府未能回应全部，但为缓和社会气氛，可以研究哪一项可以先做。他认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值得考虑，连建制派都接受，可以先做。至于政府和民间对话方面，王伟豪在本台节目表示，年轻人对政府信任度很低，但了解年轻人的人士有很多，社工、大学校长、宗教界人士等都掌握年轻人的想法，政府可以先和这些宗界代表会面。他说事情不是透过一两次对话就可以解决，政府应该会见多些人士，再将意见分类，不要太快将意见定性。英国首相文翠珊表示，是担心不妥协的绝对主义在英国和全球冒起，形成只有赢家和输家的政治文化，导致民主价值观被破坏。文翠珊星期三在伦敦一个智库发表相信是下星期离任前最后一次重要演说，他警告民粹主义和独裁主义威胁国际秩序，令政治陷入分裂，呼吁社会妥协，避免趋向两极化。文翠珊又说，无论英国脱欧方式是怎样，都要对国家有利和可持续发展应用需要一些妥协。有分析认为，文翠珊的发言明显针对他的继任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烟霞，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2点，跌120点，成交金额3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0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8.4，跌咗4.8；盈富基金29.15，跌0.5；中国平安95.1，升7毫；诚兴国际控股1.18，升3毫；建设银行6.22，冇升跌；中海油12.84，跌3.4；友邦保险85.55，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3，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86，澳元0.703，加元1.304，新西蘭元0.674，人民幣6.878，英磅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133点，跌咗337点。港金现价报13270元，升16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2.6美元，卖出1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一段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青衣的乡事会路由于有爆水管，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长青村慢线封闭，影响到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去旅行想有旅游业赔偿基金嘅保障，出意外或者旅行社倒闭时唔使惊。 咁就要睇真啲、认真啲、查真啲啦。睇真啲帮衬嘅网站或者铺头系咪香港持牌旅行社，仲要认明收妥印花收据，查清楚收据上嘅印花征费要系外游费全数嘅0.15%， 再买份啱你嘅旅游保险， 咁就万无一失啦。 才哥讨论区， 潮流兴揸电动车，大家又知唔知道喺香港好盛行嗰架电动车嘅车牌牌子名系来自咩嘅咧？ 就系一个嚟自克罗地亚嘅科学家，叫做 Nikola Tesla， 原来系一个天才科学家嚟嘅，亦都好多人后嚟先知道，原来佢同爱迪生咧系有过节嘅。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一人一句，笑风 骚。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有咩流量？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喂，Tony。 曾志 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星期四咧，我哋有呢一个这么近那么远噶噃。 系啊，咁啊，在那遥远的附近之系啦，咁啊就系讲紧啊咁热天气， 系 我哋不如去玩下水啊。 系 啊， 啊，想同大家去玩水。 咁玩下水啊，咁可唔可以咧？即系除咗我哋嘅各区有泳池之外， 同埋海滩之外咧， 究竟仲有冇即系一啲地方咧系真系可以俾细蚊仔玩水啦？ 系， 譬如你就算喺地下可以喷水嗰啲咧， 系 都系叫玩水噶嘛。 嗱，即系香港真系唔知道有冇。 又或者咧我记得咧，但系唔知。即系咪咧？佢季节性咁摆喺度嘅，即系 冬天先开嘅。 唔系啊，夏天啊，即系咁即系佢要即系譬如玩啲叫做吹气咧，吹气跟住俾啲人咧喺度挑战难度啊，玩啲蛇或者蛇落去，跟住又喺度跨过去嗰啲叫做咩障碍赛啊？ 吓 系咪啊？ 室内嗰啲 玩水嘅， 唔知嗱、啊，我哋不如分开几格啦。我哋呼吁大家咧，一阵可以打一定电话嚟或者。网上提供的资料咧，譬如话第一泳池还泳池，但系泳池都唔系咧个个地方 咧，有啲好玩泳池噶喎。 系啦，譬如我知道有啲地方嗰啲泳池咧有上滑梯嘅，无论系大人定系细路嘅上滑梯都有嘅啦。所以第一咧就欢迎大家可以提供咧你个区一啲好玩嘅泳池，就唔系净系斋成人池、儿童池嗰啲吓。好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如果咧你话有头先阿恬讲嗰种咧一啲特别啲嘅嬉水地方， 即系有啲障碍赛玩下， 系啦，唔知系唔系喺商场里边啊，或者你话有啲当系而家咪好兴嗰啲咩 playroom 定系咩咧？可能佢会做咗个少少俾你玩水嘅地方咧。 系， 如果喺外地就有嘅， 系 好多添嘅， 好多 啊，因 为地方大啊嘛，明唔明点解啫？ 系啊， 因为我哋香港哇， 系啊， 好贵噶嘛，同埋好大地方啊， 系啊，嗱，即系如果都有嘅，可能大家区区都。揾到啲窿窿罅罅咧，可能有啲主題商場啊，又或者有啲頭先講嗰啲要收費嗰啲 playroom 咧，話唔定佢有做呢啲嘢噶嘛。 係第三。酒店 嗰啲特色游泳池， 酒店特色游泳池系嘛？ 系啊， 香港噶嘛？ 香港系，因为我都我有上次喺好似有轻轻介绍过咧，香港有个泳池咧，佢嗰个喺酒店里边嘅，四廿几楼咁高啦，但 系 佢透明嘅底， 系啊， 个底透明嘅噃。 个底透明，我以为你喺玻璃望出维港景添。 唔止嗰个就侧边透明啦， 系咯。 佢个底系透明噶，你望到下面条街嗰架车同你挥手噶。 咁犀利。 系啊，嗱，我相信应该有好多窿窿罅罅咧，睇下大家会唔会可以贡献下啦。香港玩水 系 唔同嘅区域啊，唔同嘅设施 系啦。有啲咩好介绍咧？电话号码1872388或者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 豪雨录。玩具陪伴你。昨天跟我仔就睇咗场戏，我諗到㗎喇，點樣可以唔宣传套戏名又介绍到套戏呢？我同佢睇咗玩具总动员四呀。係呀，呢个係大陆同台湾嘅译名嚟㗎。咁你知係讲边套啦，玩具总动员。咁啊，拣咗间戏院咧，就系专门俾细路入去睇嗰间啦。之前我都去睇过一次噶啦。其实睇呢个戏院嘅时候咧，我都喺度犹豫紧。啊，佢个最大好处咧，就系你所有人入去睇咧，都系预咗亲子组合噶啦。所以你个僆仔咧，点样大嗌大叫喊都好咧，即系争在佢唔系喺嗰度即系换片嘅啫。你咩都可以里边做，冇人会介意你嘅，因为你嘈佢都嘈啊嘛。但系点解我话犹豫呢？就系、是、啊，我应唔应该都要带佢脱离呢一个所谓嘅舒服区咧？因为如果你喺个区域里边咧，你嗰个规矩咧系会守少咗好多嘅，你系唔会咧喐啲就同讲话，嘘，唔好咁大声啊，嘈亲人啊咁样。因为反正大家都喺度嗌紧啊嘛，所以我琴日同佢睇第二次嘅时候咧，我都思考紧，如果我再带佢睇第三次呢啲即系所谓儿童电影嘅话，系咪应该去翻啲正常嘅地方咧？嗰啲地方就有大人有細路，咁你就有個環境有個條件呢，就逼佢你要靜啲呀。當然啦，我知道好多成年人聽到呢句就會話唔好啊，猴仔， 请你继续带你个仔去嗰啲亲子电影院度，唔好喺我哋享受电影嘅时候嚟教仔。我明，我明，我明，我都试过一个人睇戏嘅。不过我认为呢一个亲子戏院咧，可能真系会有呢一种嘅考虑喺度啊。你可以谂下几时带佢脱离呢一个好似 B B 池一样，掟佢出到泳池度畅泳一番。琴日拣《玩具总动员4》咧，系因为我谂住呢套应该大人细路都啱睇啦。咁啊又系卡通，咁啊应该睇到好开心嘅。同埋咧有个私心系咩咧？大家都知道啦，呢、這、一个即系玩具主题咧，其实佢里边都讲好多咧，就系话小朋友究竟识唔识得爱锡嗰啲玩具？由第一集到而家第四集咧，里边好多主题都系话。哎呀，我是陪伴你成长的，那个主人我这个玩具陪住你，但你有阵时你会不要我啦，有阵时你会赖低咗我啦，有阵时你会乱咁将佢撇埋一边嘅。咁所以亦都可以当系教育细路呢，喂，锡下你啲玩具啊，你睇下 Woody 会唔开心㗎。我系第四集先带佢睇嘅啫，咁佢今年都系得四岁咋嘛。我唔知道其他爸爸妈妈呢，你有冇试过俾你个小朋友睇呢一个玩具总动员呢？你哋有冇效呢？其实佢会唔会因为睇完之后真係会爱锡咗啲玩具呢？我讲我个体会俾你听呢，琴日应该係失效㗎。因为佢一路睇嘅时候，虽然第四集嘅劇情呢其实已经深咗好多啦，咁但佢都有掂过一两下，就係讲緊即係有冇好好珍惜嗰啲玩具呢。我望住我仔喺嗰个瞬间，佢係冇反应，继续喺度食炮谷，插插声插插声。我望住佢，佢会唔会感动呢？佢会唔会见到阿 Woody 想救其中一个玩具？佢会唔会觉得系我要对啲玩具好啲呢 ？Sorry， 系冇嘅。可能佢唔系喺第一集睇戏，佢跟唔到呢一个玩具家族嘅历史，冇问题。我翻去会俾佢由第一集开始刨翻噶啦。但系作为大人咧，系睇到眼湿湿嘅。点解呢？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其实呢个所谓玩具电影咧，佢真系唔系俾细路睇嘅，或者咁讲咧，佢系俾曾经系细路嘅你去睇翻。因为我觉得里边讲紧嘅唔单止玩具系嗰个玩具，其实玩具仲讲紧嘅可能系朋友啦，可能系讲紧父母嘅角色。我未做阿爸阿妈之前咧，我睇呢一个第一集、第二集咧，我净系会即系想象到嗰个玩具可能系代表啊成长啦。当你成长嘅时候咧，过去有啲嘢咧，你就会放弃，可能有一啲嘢咧，你冇办法再陪伴你去到最后。系啊，即系你可以话嗰啲叫无情，但系嗰啲亦都系一种必然嘅发生。但系到而家做咗阿爸之后咧，我睇呢套电影，我突然间发现，其实所谓嗰啲 Woody 啊、巴斯光年啊。嗰啲咩今集仲多咗个女主角啦，宝贝啦吓，我唔知佢咪多咗，我第三集我唔记得咗啦。总之有女主角呢啲咧，我突然间发现嗰啲其实唔系玩具嚟嘅，嗰啲其实应该系讲紧父母。系啊，因为剧透或者少少披露咧，总之就讲紧有啲玩具可能佢就已经同个主人要 say bye bye 啦，佢大个咗啦，佢要送俾人啦。过去嗰几集呢可能都係讲緊点样可以尽量大家团聚呀、啊。但呢一集佢开始係讲緊俾你听，哎，你要放手㗎喇喎玩具。无论係叫阿 Woody, 定係叫緊其他嗰啲玩具。係时候放手，可能你应该陪伴另外一个小朋友。玩具就可以陪伴另外嘅小朋友，但係父母冇办法陪伴第二个細路。你不断生不断生，佢总有最后都大个嘅一天㗎嘛。所以一路睇嘅时候，可能喺呢种身份上面有啲感触呢，你就会觉得係咪讲緊阿爸妈呢？当你大个嘅时候，其实你咪就係、是、即係你曾经就係嗰个巴斯光年，你曾经就係嗰个胡迪，你曾经系呢一个細路呢，一分钟都唔可以需要你，甚至乎佢连翻学可能都要黐住你。你曾经系俾到最大嘅安慰佢，不过喂，你都要接受㗎，冇理由个仔卅岁仲揽住你，爸爸爸爸陪我翻工啊！到时我谂你都想兜把声佢啦。个父母可唔可以适应到呢一种变化？个父母可唔可以接受到呢一种嘅转变呢？甚至乎个父母可唔可能改变到自己嘅心理？我而家冇人理啦，我而家俾个仔啊，俾个主人啊，掟咗埋个玩具冷巷里面啊，定係你都可以接受现实就係、是、係啊，佢大个㗎啦，佢有自己嘅世界呢，讲就好容易啊，不过要改变呢个心态 人哋电影都拍咗四集啦，所以如果各位父母你未改变到嘅话，唔紧要噶，人哋四集都讲咗咁多年，睇下你又调唔调节到自己咧。如果而家你仲系巴斯光年嘅话咧，好好享受呢一个英雄嘅使命啦。嗯，因为有朝一日咧，佢唔会跟你飞上太空噶啦，因为佢自己都识飞噶啦。 Your eyes, Betty by tin soldier. Mommy says that it's time for sleep. If my folks were wiser and older, they'd know kids and toys don't need sleep. Don't be.Little cotton dolly, see how nice Mickey Mouse sleeps now. Even my brass drummer boy has stopped all his noise, 'cause he knows it's past.A toy. You know, every Christmas, Santa Claus goes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his reindeer, sled, and a big bag of toys. And he'll come to your house this year, too. But sometimes, just sometimes, he doesn't have enough time to see every little boy and girl because the world is so big.So maybe we should sing a song for all the children that Santa didn't visit. Bless the child who has no tin soldier, no brass drummer boy to put to bed. He will still grow wiser and older, loving one.Small rag doll instead. He won't have a cotton dolly. Mickey Mouse won't come to his house. Hold that rag doll to your heart. Nothing can destroy.The beauty one child finds in one small toy. Wait, budd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气温相对湿度7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啱啱听过嗰首歌系 Bad Times， Bad Times Toys， 系啊系啊，即系玩具都有佢呢个所谓嘅即系瞓觉时间吓。Stevie Wonder 所唱嘅，补充翻少少咧，头先我哋讲71咧，都要讲一次出嚟，因为点解咧？就话日本嗰度咧有一间就冇24小时营业，结果就俾佢哋嘅总公司又罚佢钱咁样。咁啊，头先我哋就问下，喂，香港有冇唔同地方嗰啲便利店咧？可能都唔系24营业嘅。咁啊，我收到两个听众嘅电话咧，一个咧佢就系报料嘅，佢话咧原来真系有啲便利店佢话冇24，特别佢话佢住西贡咧。佢话真系冇24营业喎， 吓西贡反而冇啊，因为西贡其实都好需要。 系咯，我唔知啊，佢话佢自己西贡嗰度就冇咧。不过都系讲句，西贡系咪度度咯？ 系， 即系究竟会唔会其中一间开一间山咧？即系等于我个头咁，一间开一间山咁样。咁但系另一个听众咧，佢就打嚟咧，佢就话， 即系啲冷知识。 系啦，佢话提提你，其实佢话咧都叫得你做呢个7同埋11啦。佢话原来原本咧，佢话呢一个铺头嘅经营理念咧就系话。由夜晚7点到11点，原来唔系朝出晚11， 有一个讲法好得意，佢话咧系 夜晚 七 点 到 十 一点咧都会开，有一个讲法。 咁啊，做四个钟头。 佢话原本咧嗱，我 你话翻，你话开朝七收夜晚十一就话 嗱，我而家见到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咧就系头先你讲嗰、那个朝七晚十一，所以就唔系话廿四嘅。 咁都叫开工时间长啦。 都开工时间长， 长 但我第二个揾到个版本系咩呢，就系、是、网上面资料咧，佢就话。佢话原本呢个便利店开张嘅时候咧，系、主打咧非正常经营时间嘅，咁即系话咧，佢系夜晚七点钟咧，至到夜晚第二朝早嘅十一点咧都仲开。佢咩意思呢，佢就话原来以前可能呢，因为佢讲好早年代，因为佢话原来呢 几卅年 唔止啊，四廿几年前啊，佢讲緊呢即係呢个店铺嘅历史啊。佢话当有啊，你谂我哋出世都有啦。佢话原来当年呢，佢话当佢喺日本嗰度发扬光大嘅时候呢，佢话点样呢，佢话当时佢哋啲铺头呢一般可能呢好早就收工㗎啦、即係可能你谂下四十几年前喎，可能嗰啲经济都唔系特别好呢，咁啊正正常常佢话呢一般七点就收工，佢讲到咁夸张，佢话呢间铺头呢就主打呢就话我哋夜晚七点开， 就 系即系话你 承接住，即系话我平时嗰啲超市咧，或者系铺头咧，七点钟收工，我就七点先嚟开工嚟服侍你夜晚有需要嘅人。 系啦，仲要咧，唔知系咪因为人嗰个年代咧，朝早开张咧就唔系好早开嘅，可能喺十一点之前咧，因为而家有啲铺头，譬如铺贴嗰啲咧，佢真系十一点先开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唔知佢呢啲杂货店喺当年系咪都系咁咧？佢、 okay. 个讲法就话。夜晚七点到朝头早十一点呢段空档咧，我哋帮你填补咗佢，就叫做非正常嘅经营时间。 咁即系话系真真系由夜晚七点到第二朝十一点啦，嗰个七从七十一。 系啦，但我而家其实唔知边个啱。 边个系先真？ 系啊，即系同埋咧，究竟当时头先嗰个听众佢话呢个便利店引入香港嘅时候咧，佢话即系纯粹讲紧朝七晚十一咧，佢话而家廿四嗰啲咧系叫做后来加盟经营。嗱，咁佢就话系佢认识嘅资料系咁样咧，又真系再睇下大家听众，你有冇呢啲有冇呢啲经历？ 理解佢哋嘅开廿四，究竟佢嘅历史之前嘅典故系啲乜嘢？ 系啊，我都真系唔知啊吓，咁啊，即系有兴趣你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嘅，真系系啊。喂，咁虽然 好吓，我有啊， 系啊 系 啊。 嗱，琴日咧我哋咪讲过咧，就去警署认人咧都有妹嘅，系咪？咁啊，跟住咧就点即系要认人咧？咁都要嗰个人要描述翻。喂，你当其时可能袭击你嘅人究竟系咩样貌噶？咁跟住要形容噶嘛？啱啱？ 系。 咁但系你估，如果真系你遇上一个情况，要你去讲翻俾警察听，啊嗰个情况咧系点啊？ 描述翻一次， 描述翻一次。咁啊，咁啲警官会即系话嗰对眼咧，成日都有嗰啲组合图噶嘛？你记唔记得啊？即系睇警讯睇到都话，哇死呢条眉同嗰条眉咁样， 有冇分别嘅咧？ 系啊，嗰个粗啲，因为又佢又衰，佢又唔系差别好大噶嘛？去认嗰啲。咁啊，早早话系咪成日都有个搞笑嘅画面，就系出嚟。咁嘅样嗰个人， 可能卡通样 啦， 系冇错。 咁你信唔信？如果嗰、那个当其时睇到案发现场嗰个人， 系 如果系描述得好清楚嘅话，可以好快咁样破到案。 咁梗系可以啦，如果你描述得好清楚的 話。但系你又信唔信？ 咁咪即刻拼到个样啦嘛。 一个九岁嘅细蚊女都可以咁样去，即、就、系、是、令到警方咧可以好快追捕到通缉即系嗰个疑犯啦，叫做。 哦，咁可能 九岁啫噃。 佢九岁咧，反而认呢啲嘢咧好仔细啊。佢描述得可能好详细啊。咧，佢咧到眉咧就后面尖嘅，前面就粗啊阔嘅，有一条条中间开叉嘅。喂， 系咪真系细蚊仔？ 我觉得可能会。 系咪真系会仔细过大人咧？ 我觉得可能会。我最近同我仔成日喺度画壁画嘅时候咧，喺我幅墙度画嗰啲画咧。佢有時無端端咧，佢喺嗰度咧，佢話我要畫嗰個盾牌，有個十字嘅，跟住佢話唔得，仲爭咧有兩個閃電，我邊有兩個閃電啊？跟住我望真啲，哦，原來喺嗰幅畫裏面嗰個十字附近咧，可能有啲唔知光芒啊， 哦、 有啲十字嗰啲即係射出嚟嗰啲啦，佢 又 睇到喎，同埋佢堅持要畫埋落去喎。大人咧粗心大意咧就走咗噶啦，所以我有啲信㗎。 系真系 坚有嘅。嗱， 咁你话咧喺美国犹他州咧有一个住宅咧，近日咧就出现有一个叫做偷包裹嘅大盗啊，即系大贼啊，即系专偷人包。你知外国嗰啲 啲咧，可能啲包裹啊就咁摆喺个门口， 偷顺窿咯。 啊，跟住系啦，跟住下你门喂有嘢到啊，冇人收就摆咗喺度噶嘛咁。咁咧佢就话咧，哎，因为佢啲细蚊仔都会出去诶，佢哋花园仔度玩咧。咁跟住咧，原来咧嗰个九岁妹妹咧系。帮到警方，佢话我见到个贼人啊，但系佢唔系形容个贼人个样， 系 佢系将整架佢见到嗰架贼人车 系 画晒出嚟， 哇！ 几乎咧，佢由我哋话斋， 连坑纹都画埋啊， 连个仔细位系啊，因为可能啲车可能会撞啱撞款噶嘛， 系 啦，即系佢会撞款噶嘛，你可能净系一架可能风骚车咁，可能要十架啦。佢话咧，连啲仔细位咧，佢都画埋咧，佢话令到警方好快破到案， 真系唔好睇小细路。 真系啊，佢话咧，佢话仔，佢话你话斋仔细位，佢画埋出嚟咧，就更加可以将嗰个范围咧再缩窄。 系啊， 系啊，好叻啊！嗰啲细蚊女， 所以啲细路仔咧，佢记仇都好叻嘅，真系。听新闻先。 二月结束，共有92间企业参与，大约800名前线员工接受戒烟服务，近70%能够成功戒烟同减烟。计划共提供两种戒烟辅导服务，包括透过健康讲座同埋即时通讯应用程式 WhatsApp 交流或者短信提示，定期发放戒烟资讯同鼓励信息。结果显示，有使用通讯程式交流的成员成功戒烟的比率较没有使用的成员多 1.4 倍，反映利用社交媒体能够加强戒烟辅导的效果。近90%企业说会再参与计划和向其他公司推介。新一期戒烟计划已经在今年1月开始接受企业报名。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另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热带风暴丹拿斯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西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烟霞，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49点，跌143点，成交金额3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0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8蚊，跌5.2；盈富基金29.15，跌0.5；中国平安94.8，升4毫；成兴国际控股1.19，升3.1；建设银行6.22，冇升跌；中海油12.84，跌3.4；友邦保险85.6，升1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3。英镑9.719，瑞士法郎7.932，澳元5.494，加元5.99，新西兰元5.268，欧元系8.7833，每百日元对港元7.2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098点，跌370点。港金现价报13270蚊，升16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2.59美元，卖出142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一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方向观塘啦，近元女童军总会对开慢线有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队到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方向观塘近元女童军总会对开啦，慢线系有意外噶，咁而家去观塘同埋过海方向啦，都系挤塞排到去到船街天桥近果栏。

唔揾唔揾呢，原来呢香港都有真係有好多呢嗰啲唔同嘅地方呢，泳池呢係有唔同嘅嘢玩㗎喎。 係呀、啊。 正係讲我哋嘅即係十八区嗰啲泳池先啦。 係。 即係讲緊有边度有斜滑梯呀、啊、有啲好玩嘅嗰啲叫做瀑布呀、啊、可以淋下咁樣。 哦、啊、有嘅。 即係唔係齋泳池呀、啊、讲緊。 係啦係啦，譬如呢呢度有几个地方呢都係有嗰啲叫做特别溪水嘢玩嘅。例如呢个佐敦谷游泳池。咁咧就里边有小滑梯、有水枪啦、蘑菇型瀑布啦，咁啊呢个有啲似咧我嗰、那个我青衣嗰度，青衣嗰度咧有个大嘅旋转斜滑梯，大人系玩得嗰、那个，即系俾大人玩嘅，直情系好似你平时我哋以前咧细个啲咩水上乐园嗰啲咧。咁樣嘅大型迴旋上落去， 大型嘅係俾大人玩嘅， 大人玩嘅，即係、你嗰啲小童都玩得啦 ，OK。咁嗰陣時候我就都玩過一次，佢仲有三條管 嘅 喎， 啊係啊，三條嘅滑水梯， 係啦、 啊， 三條滑水梯。咁、但係咧最正嘅地方就係僆仔都有啊嘛，即係我 B 咁細個咧，四歲咧，佢隔離就有一個好大嘅兒童池，嗰、那個兒童池咧。有得俾你就咁浸到腳眼咁短咁淺嘅，嗰啲溪水嘅又有啦。俾你起碼浸到落去膝頭哥，俾你喺度玩下嘅都有嘅。 所以嗰啲真係咧，講緊俾你阿細細細仔嗰啲去玩嘅，係啦，歲幾嗰啲，俾你浸下水。 咁嗰個兒童泳池咧，裏邊就係有矮嘅斜滑梯啦，咁亦都有唔同嘅嗰啲大型咧冲浪瀑布咧，即系好似人哋嗰啲阿啲阿婶最中意啊，企喺度咧，喺度揼揼揼揼揼，哇！即系飞步流传，系咁射佢个背脊咁样。 呢个咧马鞍山泳池咧系有嘅，佢话咧嗰个叫做咧巨型嘅水梯咧够晒高啦，有成九米咁高噶。 九米 系啊，九米啊，佢话仲可以高处咧，即系嘅时候咧可以望到吐露港嘅无敌大海景啊。 系 咁，佢话即系其实都几好玩，嗰度就系就是咧有啲噴泉啦、可以有呢個叫做瀑布啊，咁可以俾你啲我自己嚇都試過享受過無即係嗰啲叫做 咩啊？唔好嚇我哋喎、啊。无 即系无需要俾钱而有按摩， 系、吓我哋先得噶， 水力按摩嘛，嗰啲有 系 啊。咁其实咧，好多香港咧，原来都有好多个泳池咧，譬如西贡啦， 系 天水围啦、马鞍山啦、大埔啦，头先你讲嘅青衣啦、上水啦，都有好多咧唔同嗰啲叫做滑梯啊，即系唔同程度啦、唔同高啦、唔同高度啦，转弯有啲系转弯，有啲直上嘅，咁都有，其实咧都好玩嘅。譬如虎山道泳池咧，我时阿浪浪泳泳细个啦，我就因为近啊嘛，最常去就系嗰度啦，因为即系有啲嘢玩咧，唔系净系斋池咧，系好闷，因为嘅斋池嘅地方咧，摩士公园 哦，斋池 摩士嗰几个池咧，净系斋池。 九龙公园都系咯， 九龙公园 佢都冇嘢玩噶， 系咩？ 溪水设施唔多， 哦唔多， 最多系瀑布连嚟连去咁样咯。 哦，系啊， 即系佢冇斜滑梯嗰啲噶嘛。 公园泳池都系嘅， 系啊， 斋游水。不过佢嗰个环境咧，就嗰个池咧就系有啲。 户外特色 弯啦，系啦，即系唔系咁死不直不楞咁样长方体咁样咯。 系啊，我见到有介绍咧，就话九龙仔游泳池咧，佢除咗有滑梯之外，都会有水炮玩喎。 哦，系咩？有埋水炮 咩？呢个真系唔知点肥法咯，真系。 哦有啊有啊啊！边个咧？马鞍山嗰个都有噶，好似即系唔系啊？咁佢咪啲水会喺上面啫嘛？喺嗰个叫佢有个架嘅，即系擒上去啦，可以俾你喺度玩啦。咁跟住有啲水枪咪喺度射人咯。 OK， 都系大家可以喺里边睇下，即系我觉得都可以试下咁样。滑水梯嗰啲咧，大家继续可以打嚟讲下啦。 系， 咁即系呢个泳池啊嘛。好啦，我头先咧想讲就系话，酒店嘅泳池咧，咁有好多款嘅。如果你喺香港咧，譬如有啲啱晒 Alex 嗰啲咧，就系嗰啲咩 poolside party 啊，哇，饮翻个 drink 咁样，跟住就全部咧着晒嗰啲 bikini 啊，又荧光啊跳嗰啲咧。有一类是这只啦，但我想介绍那个呢，就是就算你说我只是想静静地游个靓水，但我想特别的话呢，他说在湾仔有一间新起的酒店，都是这几年落成的，即是不是那些有十几年历史那些，都是这几年的。但是呢，他就有一个呢被誉为全港高透明度的游泳池。所谓高透明度的游泳池呢，就是佢有29楼啦，你话29楼有几高啊？ 系， 但系佢29楼里边有一个泳池，咁又点啊？ 即系空中泳池系咩？即系 佢个泳池咧，就系 L， 好似中文个突字咁样啊，凹凸个凸啦。咁佢咪中间真系中间凸起咗一嚿嘢噶嘛？佢嗰个泳池底咧 就好似呢个凹凸嘅凸字咁样咧，成个凸咗出嚟个建筑物外墙嗰度。 咁做咩啊？ 咁即系话咧， 当系泳池啊。 系啊，当你喺个顶楼廿九楼游紧水嘅时候咧，你有一半咧。就是在个建筑物里面的第一半伸了出去，好像那条 T 字的工程、 啊、 工程吊臂吊 了 出去，但个底是透明的。那就是说你 那个池就是这样，那个凸 圆浮半空，你就在个泳池底到直接望到地下那个湾仔的街道、啊、高楼大厦。 好惊 噶， 好惊、啊！ 我见到原来即 系、啊、你咪话喂，即系每逢托你睇唔到一件事，你睇到哇！你因为个人系一定系未水落去咁、即系望到噶嘛，或者系企喺度，我唔知佢高度有几多啦。 咪廿九楼咯，我、你话个泳池嘅深度啊， 咁 我谂正常都一个一个。 咁你望咗那下最放大 系噶，你唔惊啊？真系佢话好多人咧都 有几大啊？嗰、那个突出嚟嗰个位，但佢真系好大胆啊！呢、這个设计。我想话， 我呢度睇 咧，独一无二，好似冇试过香港有啲酒店、 啊、 或者地方系咁样突出嚟，系 系啊。 喂，你话嗰啲玻璃桥都即系都叫做有啲啦， 系 咪先？玻璃水晶车厢嗰啲吊 车都 有 啦，咁样系啊。 游泳池真系第一次听。 佢有啊，我谂咧接近一半啦，系突咗出嚟噶。 有一半要 系啊，又起码有一半系突咗出嚟噶，好劲 噶呢 个。呢个 真系好机密，我想话。 好机密啊！即系睇下你有冇， 即系够唔够胆量去游嘅啫。 系啊，同埋咁啱得咁巧咧，佢呢间酒店咧，其实佢里边就有好多嗰啲叫做中式嘅餐具啊，嗰啲嘢咯啊，嗰、那个餐具另一回事，佢有好得意嘅，佢话咧采访嘅时候，呢、這个记者去采访啦，佢就话咧，佢话如果有雷雨咧，就会唔开嘅，因为就劈死你啦。但系佢话咧，你落水咧，佢话你只脚咧个深度咧唔会太过分咧，可以踩到个透明玻璃嘅。 嗱，所以我咪话咯， 踩到 嘅，即系话可能佢系得四米到，即系个深度， 可能 踩到喎，唔得我三米仲可能 踩到嘅，哦唔系，因为佢咁样嘅， 佢未必， 佢咧中间有开，我见到其中有张相咧睇埋里边嘅。佢个池边咧就有浅水啲嘅区域咧，就系、石屎密封咧，你就可以正常喺嗰度游咧，踩住石屎嘅、但系佢零零舍舍咧。喺嗰度再掘深啲，咁即係譬如可能你踩住石屎就当一米多啲啦，佢嗰度米七或者两米呢，佢就掘咗呢三格呢个石屎板就透咗落个底度嘅。就係嗰个三个窿窿位呢，你就明明就可以睇到个泳池底啦。咁个样就係咁样嘅。 嗰、那个哇， 就係嗰度掘深咗三个格咯，你就可以咧直情跳咗落去嗰个位度咧，下面就透明噶啦，你 可 以踩落去噶啦， 喺楼下你廿九楼 廿九楼 个 地下一路直踩落去噶啦。系啊，我觉得呢个设计都 OK 喎，真系刺激啊！ 我觉得 系啊，嗱，你话啦，呢、這个即系你招呼啲咩外国亲朋，你中意嘅话咧，可以去试下呢啲高透明度，真系名副其实嘅泳池度玩下啦。 咁好啦，电话里面咧，我哋有个小朋友打电话嚟，咁佢咧，因为小朋友你知咧系佢嘅福祉嚟噶嘛，系咪先？咁佢就正正系享受啊！究竟夏天佢去边度玩水咧？啊，听下电话先。 你小朋友唔系乐乐嚟噶嘛？ 唔会啊，系 啊，浩杰啊， 浩杰， 浩杰 ，Hello。 Hello， 浩杰， 你好啊！ 你几多岁啊？ 我六岁半。 哇，六岁半开游水噶咯，系咪啊？ 系啊。 识 唔识 啊？ 识。 咩识？ 自由式。 自由式，好。 都识喎，吓都识嘅。 咁你边度游先？ 系啊。 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嗱、有两个主题公园噶、哦，嗱我哋唔讲名嘅，不过你就讲下。 系海豚定系老鼠啊？ 系啊。 有常滑梯玩 嘅 咯。 哦，但我都唔知边间，系主题公园里边系睇海豚定系睇老鼠嗰间啊？ 有 睇老鼠嗰间啦。 啊，唔紧要， 睇老鼠嗰间。 睇老鼠嗰间，嗰度嗰度个泳池点噶？介绍下，介绍下。 你系喺酒店嗰度玩噶嘛？系咪啊？ 系啊。 系啊，系啊。 好，介绍下。 我哋冇去过。 嗰度咧，有个常滑，有个好长嘅常滑梯嘅。 系。 跟住咧，我有一次同爹哋可以自己带啲嘢去玩噶。 例如带啲咩去玩噶？ 带水枪咯。 系咪啊？ 系啊，可以、可以带，我带咗一个潜水鲨鱼，掉入去个海底嗰度，跟住佢又可以沉又可以浮嘅。跟住咧，我 佢咬人咁点算啊？佢 沉咗入去，你就要游水入去度揾咯。 哦，佢咬唔咬人噶？你带嗰条鲨鱼？ 唔咬人嘅。 哦，我嗰条咬嘅，因为你嗰条咁乖嘅， 咁咬人嘅。 你点样训练佢噶？ 我 我嗰条系玩具嚟嘅。 哦，原来系 玩 具。哦，玩 具鲨鱼。 哦，叔叔搞错咗啦，我嗰条真噶。 系啊。 系啊，你想唔想交换啊？同你。 我有两条。 你有两条。 有两条，同你交换一条。 好啊，你攞两条拣。咁你喺嗰个泳池嗰个上滑梯仲有啲咩玩噶？除咗上嚟上去之外，有冇？ 惊唔惊嗰条上滑梯？ 嗰条上滑梯，都。好快嘅咯，嗰啲水 好快嘅，即系咪有个咁系直不楞啊，定系打转圈噶？ 转圈嘅， 我转圈 嘅，咁都其实刺激嘅都 系咪噶？ 哦，咁你觉得其实如果系幼稚园嗰啲小朋友啱唔啱玩噶？ 可以， 可以啊，因为你都读紧幼稚园系咪啊？ 佢六岁啊， 系啊。 你六岁唔系读一年班咩？今年 幼稚园啊？ 今年一年班。 咪系咯，一年班啊，小学鸡啦仲。 今年先一年班啊，即系你而家未毕业噶嘛系嘛？ 而家七月啦，佢九月就读一年班啦。 即系啱啱 K 3毕业啫嘛你。 系啊。 系啊，即系幼稚园咯。 喂，咁我想问咧，除咗嗰个斜滑梯咧，佢仲有冇其他池噶？即系譬如有冇大人池啊？定系全部都系细蚊仔池噶？ 有两条线嘅，有一条咧就系深啲嘅，可以大人嘅，跟住有一条就浅啲嘅， 就俾小朋友噶啦，系咪？ 系啊， 哦、 啊 好 啦、 啊，多谢你啊！咁你有去过几次玩啊？ 两次， 去两次咁多啊？ 系咪每次都系带嗰条鲨鱼啊？ 系啊， 带第二条去啦，第二条好闷噶。 喂喂，咁我想话你唔好净系去主题公园个嗰间酒店嗰度玩水噶，你平时去边度玩噶咁样？ 我平时有时候去公园玩咯。 系公园边度玩水啊？ 我妈咪个朋友楼下有个 会所。 系啊，我嚟玩水嘅。 我又可以出去嗰啲咩彭福公园啊嗰啲啊。有冇去啊？冇啊，嗬。 冇。 好 啦， 多 谢 你 浩杰， 系啦。咁希望你今个暑假可以去多次啦吓，拜拜。 好啦，拜拜。 拜拜。 真系好，我中意啲小朋友打翻嚟，即系话我得会嗰度好玩啊。 系啊，同埋佢真系想同我换鲨鱼。 系啦，我有两条同你换，唔系咸鱼啊，老友。 O K O K 好。嗱，咁除咗呢个泳池之外咧，嗱，其实仲有嘅商场。 唔系，我想讲嘅小明点啊？佢真系鬼搞笑嘅，佢咧 WhatsApp 咗俾我，之前仲打电话嚟1872388。佢话喂，大埔嗰度咧，即系点讲啊？ 我睇你点作啊，我都唔知。 嗰个咩路啦，系啦，嗰个咩路嗰度咧？ 咩嚟噶？ 佢话我就系正正想话，而家兴咗好多呢啲咧，即系有吹气嘅活动形式嘅玩水嘅嘢咯。 阿华知唔知噶？ 咩意思啊？咩意思啊？ 又吹气又玩水？ 唔系啊， 系咯， 就 你哋呢排都好。 好好玩嘅呢啲，因为咧外国好兴嘅，系一啲障碍赛嚟噶，喺水里边。 即系佢你慢慢形容佢喺水上面。 系啦，喺水 嘅。咁就吹咗好多一啲吹气嘅设施出嚟。 即系你好似系玩啲吹气弹弹床嗰啲咁样咧，佢就摆咗喺水嗰度嘅。 系。 咁系一啲竞技赛咁样，即系俾你去挑战玩，可能五分钟你完成咗几多个项目咁样啦。咁佢有蛇嘅。有跳嘅，有揽嘅，有飞奔过去嘅， 即系喺嗰个水面上面， 即系有竞技嘅， 呢个 OK， 呢个好玩啊！ 佢话喺科学馆啊， 大埔咩路 嗰度？ 唔系啊， 喺大埔啊， 呢个啊咩路嗰度啊？ 哦，喺一个水上乐园嚟嘅，哦，咁啊，大家自己揾啦，唔好我哋唔使讲 啦， 系啦， 讲唔到咁多啦， 哦，即系总之就水上吹气公仔咯。系咪咁嘅意思啊？ 水上 吹气乐园咁样喺度玩咯，即系佢嗰啲嗰个主题就 系 咁样啫嘛。 系叫水上乐园咯， 系咯，总之水上乐园啦。嗱呢度有几个咧，真系讲得出名嘅科学园啊。 嗯、 科学园咧，佢就有一个水上活动嘅计划，里面就有陆上湿身乐园啦，有充气滑梯啦，水上休闲娱乐区啦。湿身迷宫啦，话呢个都 OK 喎，面呢个系 你而家见咗湿身你就觉得 OK 啦嘛？ 系，仲有大力水球赛、啊。 哇！你估水球容易 玩？喂，呢个好好玩喎，八岁以上就玩得噶咯，真系呢个几好，系啦。咁同埋头先咧，我听到好似有一个咧就话 在东涌公园啊，就话因为头先我哋同事帮我哋揾咗一个资料咧，好似话喺东涌嗰度咧，佢话个公园度有嗰啲咩喷水池。 有啊有啊，呢、這个东会唔讲啦，系啊东涌嗰度。 仔细咩嚟真系？东涌嗰度佢话有一个咧商场，佢有个喷泉噶、哦，就系地下喷嗰啲咧，然后就等啲僆仔走埋去，砰咁样好开心啊，即系笑到咔咔声嗰啲咧，呢、這个好好玩噶，又系外国好多噶嘛。总之你就当系音乐喷泉。但是他就在个公众可以行来行去的地面上面呢挑战一下阿爸阿妈的忍耐力，究竟你比不比个僆仔呢，玩到湿立立了下。 好想一喝会饮醉，好想一份会死去，好想不去探讨过会有几。不想触碰那心碎，如提起都算重罪，毫无权利得交税。孤单一个人，将苍天把你都遗弃，赶尽杀绝。你的内心始终对你讲，绝处有你守护你。这请你不长大，学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如若你累到就快崩坏，何用说服到旁人了解？随意带声嗌，诚实告解 ，Everything is alright。哭不需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75岁女子在住所接受私家医疗中心。醫生上門診症服務之後死亡，死因庭裁定佢死因不明。死因裁判官話：為事主上門診症嘅醫生司徒敬豪並非誠實可靠嘅證人。當中司徒敬豪提及事主有炎症，但喺醫療報告中事主嘅衛生指數良好，兩者並不吻合，令人難以接納。死因裁判官话，司徒敬豪作供时话，事主房间当时开住窗，有嘈吵声音阻碍佢听诊，指佢知道事主有支气管扩张嘅病历，应该知道有可能听到事主肺部有杂音，质疑佢当时点解唔闩窗，系不合常理嘅做法。死因裁判官提及司徒敬豪作供时话，事主应该送院，质疑他认为事主病情严重，即使家属反对送院，但司徒敬豪并没有将送院这一点写入医疗报告。多名民主派议员提出私人条例草案以处理台湾杀人案。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话，他建议修订侵害人身罪的草案，已经被特首拒绝提交立法会审议。工党张超雄则提出修订逃犯条例私人草案，让香港可以同大陆或澳门以外的地方互交逃犯，并以单次引渡方式将逃犯单向由香港引渡至台湾，希望尽力解决台湾杀人案，还死者家属公道。草案已经取得律政司法律草拟专员发出的证明书。 張超雄說知道不少人擔心，他提出的草案會令建制派和政府可以引入其他條款，變相將逃犯引渡到大陸。他強調主動權在他手上，如果有需要，草案隨時可以撤回。中西區區議會就有關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爭議召開第四次特別會議，討論相關問題。會議開始前，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成帶領在場人士為近期因為反修例而輕生的示威者默哀一分鐘。部分出席會議的公眾人士著上黑衫、戴口罩，有人高叫反修例口號，亦有人手持支持警察嚴正執法等標語。在場旁聽的公眾人士不時大叫撤回送中條例、釋放被捕人士等口號。主席葉永成多次要求在場人士保持安靜，否則將暫停會議。在會議進行大約半個鐘之後，葉永成一度宣布休會兩分鐘，現場人士發生口角，有反修例人士質疑高叫口號的人是故意令會議暫停。日本京都动画公司位于京都福建区的一间工作室怀疑被人纵火。日本放送协会引述警方说有多人死亡，共同社说最少38人受伤，其中10人昏迷。警方拘捕一名涉嫌淋泼汽油的40岁男子。事发当地朝早大约10:30，现场冒出火焰和大量浓烟。目击者说现场传出爆炸声，当局派出30架消防车灌救，多架救护车到场将伤者送院。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烟霞，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453點，跌139點，成交金額335億。上證綜合指數報2,912點，跌19點。深证成分指数报9,190點，跌111點。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8.6，跌4.6；盈富基金29.15，跌1.5；中国平安94.8，升4毫；诚兴国际控股1.2，升3.2；建设银行6.21，跌1仙。中海油12.84，跌3.4；友邦保險85.6，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13，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86，澳元0.703，加元1.305，新西蘭元0.674，人民幣6.878，英磅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075點，跌393點。港金现价报13,270元，升16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2.3美元，卖出1,42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电子产品可以令生活更方便，但是加熱煙和電子煙都會釋出致癌物，而加熱煙和含有尼古丁的電子煙亦會令人上癮。為己為人，拒絕加熱煙和電子煙，一次都不好事。想了解更多有關加熱煙和電子煙的害處，上 www.taco.gov.hk 啦。 敏大人啊，我有啲嘢想问你啊，即系咧男仔同女仔之间咧，咩？ 喂 ，Kitty， 你想问咩啊？ 冇嘢啦，冇嘢。 你做咩块面红晒噶？ 咦 ，Kitty， 你系咪想问啲亲密关系咧？咁就要入嚟敏感时刻，逢星期五嘅敏感地带啦。 我哋请嚟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专家帮你解答问题，等你唔使再咕咕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 崔杰彤、 莫莉， 敏感时刻。 嗨，大家好，我是郭俊安。当我在外地派很孤单的时候，我就知道即使我多辛苦都好，我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贡献出我自己，那我就觉得很值得的了。尤其是回到家很幸福，有时候很开心地去生活，我就觉得哇，这些能量是我需要有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为家添色彩。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电康康。 诶，片啊，同我整整个电掣。 阿师傅啊，要三个总掣先啊。 系，我以前都唔使做咁多嘢噶。 师傅啊，不一样的我们啊，而家系要先关总掣噶，怕会漏电啊。 咁麻烦啊 ，Judith， 你帮我整电掣啦。 师傅啊，佢冇牌唔做得啊。 系啊，呢啲嘢学就识噶啦。 师傅啊，不一样的我们啊，要先考牌先会安全噶。 咁俾你听啊，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准备周全，用电自然安全。我系 Judith 罗海玲。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Judas 猴仔，你哋喺边啊？ 我喺度啊，甜甜你喺边啊？ 我都喺度啊，我企喺你面前啊。咦？我踩住啲咩咧？ 你踩住我只脚啊？ 系咩？嗰只系你只脚嚟嘅咩？骨惨惨嘅，我真以为俾针急添啊！ 你想踩边只脚啊？缩脚啦！ 你有咩脚俾我踩啊？ 痛脚咯，走开啦！哎呀，好痛！哇 ，sorry 咯，死嘢啦！哎呀， 你行得到就得啦。喂，我哋行路要快啊！我怕嗰个宝藏箱咧会俾人拎走啊 ！Judas， 你喺边啊？冇晒声气嘅喂， 我喺度啊，我喺度啊，搵紧电话啊， 玩紧电话定搵紧电话啊？ 你黑到咁，你仲挂住打咩机啊？ 你话佢份人黑啊！ 我话佢打机好黑啊！而家佢打紧边只机咁紧张，一齐打 啊！唔系啊，唔系打机啊，搵紧电话，我想开个电筒啫。 哇！真系好多啦，一早已出嚟喺。 唔系喎，你两个冇化妆啊？做咩今日？算啦算啦算啦，由佢啦，系好啦。 甜甜甜甜，豪仔，你哋望下嗰边，嗰度系咪有个电掣咧？ 咦，系，喂喂，豪仔，你过去试下揿下佢啊！你咁中意揿嘢系咪？ 我做咩要过去揿嘢？ 你中意揿钱啊嘛？ 你有冇望到啊？嗰个电掣条线烂晒嘅，啲头发烫过你个汁啊！ 你仲系男人嚟嘅，烂咗咪整翻佢咯，啲好常识嚟嘅啫。 吓整，但系点整啊？我哋唔系专业人士，唔可以立乱咁样去做电力工作，好危险噶噃。 Judas， 你无端端做咩帮住佢吓？吓、啊、你帮住佢做咩？我叫佢整，你话佢唔系专业人士吓？啊，即系咁样嘅，唔会咁巧啩？ 唔系啊，甜甜，你咁讲又唔啱啦。电力工作咧唔可以马虎噶。 咪就系咯，我就系识朋友嘅时候马虎，先搞到识到你哋嘅啫。 就系见你马虎，我先谂住识你教翻好你嘅。 我话你听啊，做电工就唔得噶。试过有电工喺进行呢个照明设备接线工程嘅时候，因为冇事先熄咗个总掣， 咁点啊？ 冇将个电源截断，咁啱有另一个工人行过。佢錯手開咗電燈嘅開關掣，結果之前嗰個電工好不幸觸電身亡啊！ 喂，真係咁樣嘅，有冇咁巧啊？好似恐怖咁啊！ 好恐怖，好得人驚啊！不過呢啲意外我都有聽過，有啲工友咧會貪一時嘅快啦、貪方便啦，或者低估咗大電工作嘅危險性啊，冇遵守有關電力安全措施啊，萬一發生意外，後果可以好嚴重噶。 即系点啊？又危险咁唔做啊？咁点去做噶嘛？唔可以点啊？ 唉，有预防方法嘅。 预防？而家讲预防？ 系啊，嗱，工友咧要检查嗰啲带电嘅工具或者设备之前咧，要先将个电源 cut 咗佢，截断，仲要将个电掣箱上锁。唔好俾其他人咧唔觉意打开咗啊！ 系啊，其实咧唔只要上锁添噶，仲要喺个大掣箱上面贴住一张 电力工作进行中，切勿开启电源嘅告示先可以噶，防止有人再立乱重开个电掣啊嘛。 即系咁样嘅，我哋而家喺黑咪麻麻咁，得个电话电筒咁嘅灯光喺里面，咁我哋而家可以做啲咩啊？ 梗系修理电器啦。 修理电器， 梗系要揾埋一个合资格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嚟负责啦。 喂，多个人多衰快喎、 啊，唔使惊，好彩你哋识得我。 知咩啊？ 好在我之前工作关系，我考咗个牌。我是一个合资格的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嚟嘅，赞我赞我赞我赞我赞我赞我， 你又牌啊？阿 Jo 同我哋一起讲啊，我哋用啲好 pose 嘅眼光啊，一二三，你有牌， 多谢称赞。 喂，你识讲啊？你识收啊？你快啲讲啦嘛！ 我识收定想讲啊？ 你识收你就快啲讲，我喺度车， 我识收歌添， 系啊， 我未讲， 仲有好多嘢识收添， 我 知道。我 未讲完啊，我收你就有啦，会，我系识收你嘅。我亦都系一个合资格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但系 咩啊？ 巧妇难为磨买之炊，我要维修电器，我都要先删咗个连接嗰个电器工具嗰个开关掣，同埋确保电源切断之后先进行到修理噶嘛。但你我手头上乜嘢工具都冇，你两个朋友亦都一啲都唔可靠，咁你叫我点维修啊？ 你真系唔好咁讲嘅，我哋都唔识噶嘛，师兄。工具，喂阿 Judas， 你用电筒咧照下周围嘅环境，睇下咧有咩工具可以用啦、 啊。好啊好啊，我去睇下先。 喂，我见到， 未开电筒你见咩到啫？慢慢嚟，系好啦，而家照紧啦。 你讲个动作嚟听下，嗱，你开电筒，而家照紧啦，咁样，快啲 ，Judas， 系照紧。 等我阵先，我开个电筒睇下周围有冇工具。 又啱啦，头先一路开紧噶嘛，咩叫开电筒咧？而家系咪？ 咪咯， 嚟 啊 ！Take two， 你嚟咯，嚟啊！ 我用个电筒嚟照下，睇下边度有工具先。 好啦，啱啦，做得好啦，系啦，因为我哋唔系电视啊嘛，冇人睇到噶嘛。吓，喂，我真系见到喎，咁有个袋啊，喂，豪仔，你快啲去里面睇下有啲咩啊！ 又话唔系电视睇乜啫？ 系我叫你啫嘛。 你真系有工具喎。 有电啦！ 喂，快啲把握时间啦！耶，喂，嗰度咧好似有个宝藏箱咁嘅嘢，快啲打开佢啦！我好似喂，我锁得好实咁样。 哦，等我睇下先，呢度有冇工具啱用啊？ 系啊，咦， 有个手提电锯，豪仔，咁咪可以用个手提电锯嚟锯开个箱咯。 系、啊，我用电锯你得唔得噶？使唔使又攞牌啊？又咩安唔安全啊？不过嗰、那个即系插咗咧，好似好远，条电线又唔够长。豪仔啊，即系虽然你身高啫，但系你手长脚长都薄。唔到落去噶嘛？你同埋个电锯你晓得用吗？ 晓，点解我晓呢？我喺德州住咗好耐，德州 个 电 锯 系好出名， 好惊啊！ 所以我哋要留意一下周围个环境适唔适合先。 冇反应啊 ！Judy 梗系 Judy 梗系冇反应啦 ，Judy 梗系冇反应啦， 惊到冇反应啊！ 系啊，做咩啫？你系咪有嘢想问我啊？ 系啊，系咪啊？我问你咩？ Judas 系咪有嘢想问我啊？ 系、哦，呢度有乜嘢问题咧？ 咪咯， 冇错，问题就系大家都忽略咗，有冇发觉自己湿湿立立啊？我哋企喺滩水上面啊！ 哦， 我以为你濑尿添，头先。 我以为你一下嘛。 喺咁嘅环境之下，你话如果做电力工作？有机会触电几危险先得噶？ 我哋要讲嗱，一二三， 吓又会触电？咁工友真系要，哦，唔好意思。 唔使唔好意思噶、 啊， 我哋而家喺黑暗嘅环境里边，又遇到啲咁嘅拍档 ，Judas， 你惊都 系 好正常 噶。我觉得好黑好乱咯，而家。 咁你想讲咩嘢？ 咁你觉得啲工友要做啲咩啊？ 咁工友咧，真系要做呢啲工作嘅时候咧，咁可以点样预防啲意外嘅发生咧？ 嗱，工友开工之前咧， 咁黑都咁多问题问嘅你， 就应该先揾个清洁阿婶，揾个地拖嚟抹干净地面啲积水。哎，阿婶，有冇阿婶啊？系阿甜甜喺 度 啦， 阿婶喺度，我赢，但系我冇地拖咁点？ 系啦，同埋你有地拖都冇用。因为你冇着绝缘安全鞋啊嘛， 乜嘢嚟噶？ 咁点算啊？ 点算乜嘢咧？ 点算咧？系咯， 系啦。 点算咩？ 你要清楚啲话俾我听，你担心紧啲咩咧 ，Judas？ 我担心就系因为清理唔到啲积水，又冇安全鞋，有机会会触电噶喎。 系咯，系咁不如将个箱。搬去嗰个冇积水嘅地方，咁先用个电锯锯开佢得唔得啊？我哋点解将个问题复杂化噶？ 都好，仲可以搬近啲去嗰个插座附近添，唔使拉长条电线啊嘛。就算有咩事都好，我哋可以即刻就 cut 咗电佢啦。 系啦系啦，好啦好啦，我哋快啲一齐搬过去好唔好啊？嗱，跟住咧快快脆脆锯开佢好唔好？嗱，快啲啦，快啲快啲，喂 ，go go go！ 哇，终于锯得开啦耶！ Yeah! 快啲打开 睇下 啦！ 一二三，我哋讲啦，哇！ 哇！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读一分钟。 真唔真啊？咁可以试下喎、 啊。试咩啊？你想做乜去读自言自语嘅？ 大麻咯。 吓？你傻咗啊？毒品你都试？ 唔算毒品啊嘛，网上讨论区嗰度有人话食大麻唔会上瘾，有啲地区都可以合法食啦。听讲仲可以帮人减压同埋激发灵感，咁即系冇问题啦。 有地区可以合法吸食，都唔代表大麻唔系毒品或者冇害噶。你要知道，吸食大麻系会令你上瘾，然后你嘅集中力会减弱，记忆力同判断力会受损，又会令你变得容易激动同脾气暴躁，更加会产生焦虑、抑郁同埋出现幻觉。大麻损害精神健康之余，根本就无助减压，更加唔会增加灵感咯。 哇，嘿，咁听落大麻真系唔可以试、啊。 梗系啦。 以上资讯由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黄天怡、波成。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最近大台咧有一个新嘅宠物节目啊。就叫做我的宠物， 系呢、這个其实咧比较真系另类嘅， 好另类啊， 系啊，好另类嘅。 有顶爷 宠物节目系有嘅，有好多嘅佢哋都。 但系佢教宠物嘅饮食， 系 咁就即系等你唔系净系食狗粮啊，佢就揾仲要揾阿顶爷，即系主食大神嚟噶啦嘛，而家佢系。 之前就煮一下一啲送菜俾大家食，学下啦，系咪？ 就俾我哋啲普通人食啦，佢而家就煮俾宠物嘅嗱，所以我觉得咧兼并咧系200%嘅，即系如果我都有时间嘅话咧，我绝对会想睇你。话啊喂，即系煮俾宠物嘅食烹饪节目，真系史上首见咁滞啊！搞到 都唔系，其实有嘅，之前不过系可能系有啲叫做宠物师咧，佢都会话啊呢啲咧啱狗仔食嘅，但系会唔会系特登整半个钟头去即系去讲咧？又好似未啊！ 但系咧好快地咧就喺网上咧就阴功啦 咩啊？ 掀起大量网民嘅负评。甚至乎咧就话节目有误导公众之嫌咧，影响咗通讯事务管理局投诉啦。咁佢亦都咧就有根有据嘅，点解咧？佢主要就话咧，佢提供嘅一啲烹饪嘅资讯咧，系会对狗只嘅健康咧，又或者个嗰个知识咧系不相符嘅。 唔系先，会唔会系嗱认真？ 嗱，你要听埋先。 哦 ，OK。 系啦，咁佢咧已经咧即刻有啲宠物嘅嗰啲组织咧，就访问咗一啲动物医院嘅注册兽医。 嗯。 喂，咁呢个好权威咯。 系。 系啦，咁你可以听下咧，究竟你觉得嗰啲所谓嘅谬误咧，即系你觉得似系点解会发生出嚟啦吓？ 系咯。因为即系一定要做晒 都有 晒审 稿噶啦嘛， 系啊，冇错。资料搜集啊，同埋唔会有错误先会出得街噶嘛。 嗱，但系头先我都同阿田讲咧，仲记唔记得呢一个肥妈大湾区生鱼事件啊？嗰、 啊、 个又系搞到连卫生署都要出嚟讲话，唔建议市民生食呢啲鱼片咁、样。嗱，你可以话。你可以话咧，其实肥妈唔系话俾你听，条条鱼都干净定咁乜嘢？你可能话咧，喂，嗰度特色系咁啊嘛，咁样食可能系佢哋食惯 嘅。但一河之隔，佢哋大湾区系食嘅，我哋香港咧就唔系。 咁但系佢拍俾香港人噶嘛？咁所以头先你嗰个疑问咧。是可以发生的、就算层层审稿咁出到嚟的确仍然可以引起公众一啲关注嘅、好啦咁佢呢个宠物节目有啲咩呢佢话我顶爷其中一个嘅烹饪嘅时候呢就有一个对白咁讲嘅佢话嗱落少少盐啦就有啲味道。 落少少盐有啲味道嗱， 对于人嚟讲好合理 啊，系 啦、哇鸡粉啊嗰啲咁嘅嘢。 但係对于狗仔系唔盐得㗎。 佢兽医点讲呢佢话狗狗呢每日呢系要摄取适量嘅盐分。但系嗰个份量呢远比人类少嘅。佢话基本上狗粮呢已经有足够嘅份量㗎啦。 哦、如果你。即系话如果食咗狗粮已经够普通佢一日嘅 盐分。你就再食呢个呢就唔需要啦多咗啦会。系、啦甚至乎会加重佢肾脏嘅负荷。 嗱、 所以你可以话呢其实如果公平啲讲呢如果你嚟到呢一格你话其实佢就唔会再捞狗粮㗎啦。佢淨係煮一啲食物咁你咪淨係食佢呢个顶爷餐单。 我三餐都系食自己煮嘅。 咁可能嗰个盐就已经够啦你可以咁讲啦。不过佢另外一个所谓嘅指证呢个兽医就话啦。其实呢因为狗呢嗅觉类型嘅动物嚟嘅闻嘅啫。佢话就唔系攞调味嚟吸引佢、所以佢话呢你用盐话有啲味道呢个讲法呢 就唔準確啦，因為其實狗係唔會因為你落咗鹽咧，佢聞佢唔會覺得 食得開心啲嘅， 佢唔會香口嘅， 因為佢條脷可能即係敏感度冇佢冇嗰只鼻咧聞得，因為佢主要係用聞啊嘛， 係啦， 所以你加唔加鹽其實對於佢嚟講冇乜意思。 同埋我覺得危險嘅地方係咩咧？因為佢話落一啲鹽咧，你知道我哋李太、陳太、方太咩太咧？ 嗰注鹽， 嗰注鹽嘅大細 落少少，因為佢通常用徒手唔會有個匙羹啊嘛。誒，嗰扎仔究竟係幾扎？ 咁 頂 幾多先？嗱，我冇睇。呢集节目咧，我唔知阿鼎爷系示范咗几多少，我必须要讲，因为我唔知噶嘛。 我都冇睇。 但你话容易即系有咩出事位咧？如果佢用一般人嘅烹调节目，可能佢话落少少啦，但佢可能冇一个好确实嘅份量咧。你惊出事就 系 人食嗰注多咗咧，最多咸啲啫。但 狗 咧，喂死得噶，因为佢如果摄取太多盐咧，真系即刻可以有好急性嘅病噶。 哦 okay、 所以我估呢、這个你唔好叫佢误导啦，你可以话。提醒位，呢、 okay、 个提醒位可能紧要嘅咁样， 唔系可以照煮嘅，但系都要要讲翻个指引咯，就话唔同狗只或者个量含唔可以多咯，系咪？ 系啦，嗱，我觉得呢个咧就紧要啲嘅，佢就话咧，佢就话呢啲鲜食啊，即系呢啲生煮呢啲东西咧。嘅雞骨咧可以補充鈣質，又可以保養牙齒。佢話只要避免部分位置同埋煮熟咧就好啦，咁樣嗱就咁聽落去好啱。咁點知個獸醫話咩咧？ 雞骨係從來都唔得嘅喎。 冇錯，佢話雞骨係非常危險 嘅。就算係有少少嘅都唔得，可能會吉傷佢。係 啊，佢話狗咧唔單止冇辦法消化，同埋由於雞骨好脆， 係啊， 容易裂成碎片，會吉傷咧狗嘅口腔、食道、腸胃，甚至乎阻礙食道同埋腸胃嘅運作。佢話市面上有更多更安全嘅產品咧，可以做到吸鈣啦，同埋保養牙齒嘅。佢話個獸醫話咧有狗咧試過咧口腔吉傷咗咧滿口。鲜血要喺胃里边攞到碎骨出嚟，咁即系话呢个就真系大谬误咯，即系唔系话只要煮熟个鸡骨就 O K 喎， 煮熟咗 都冇用噶，佢都系脆噶嘛， 啊、 除非你话你整到佢变鸡软骨啦，即系但系你 可能噶嘛， 你唔可能噶嘛，系咪？系啦，咁然后有一啲咧就话譬如话煮啲生嘅食物俾嗰啲狗食咧，容易消化，减低咧嗰个臭便便嘅臭味。咁啊，兽医就话啦，其实咧佢个消化能力咧，跟从你个肝肠嗰啲状况有关嘅，同嗰啲肉煮得熟唔熟咧就冇乜关系嘅。咁、 哦 okay、 所以咧，即系短短地几个地方咧，你话佢有啲系错咗啲粗心大意又得，有啲似乎直情系个 concept 真系错咗。 系咪要强加嗰个指引话俾大家听？系啦， 喂，我哋希望佢多加留意啊，有个好节目，但系你唔好搞错晒啊嘛。 好，多谢大家。 好啦，听日见， 拜拜。Bye。